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根据国内法对中国实体和个人实施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赵立坚表示，在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问题上，中方一贯全面认真执行自身国际义务，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和个人的正当合法权益。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同时一度广阔云带正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明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有一两阵雨。下星期一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同三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02点，升198点，成交金额13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71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96点，跌257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小米集团27.5升1.15，腾讯控股585蚊升2蚊，美团286.4跌0.2，华润万象生活28蚊新上市，阿里巴巴260.8升2.8，京东集团321.2跌4.6，中国平安94.45升0.2，京东健康112.2升2.2，中海油6.71跌0.8，盈富基金26.68升2.2。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2，英镑10.407，瑞士法郎8.732，澳元5.789，加元6.065，新西兰元5.489，欧元9.405。每百日元兑港元7.44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393。日经平均指数报16,817点，升350点。港金现价报17,18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3美元，卖出1,8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报告一宗坏车啦，咁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海景山庄之前啦，快线嗰度有坏车阻路噶，啱啱拖走咗一阵，咁车龙有待消散，一带比较车多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温思劳街。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乡事会路是多车的，龙尾去到兆安苑。要特别留意的就是在坚拿道东，因为有水管急收，介乎洛克道至轩尼斯道的坚拿道东唯一行车线封闭了，揸车朋友要改道行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全锦公路光板田村来回，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最后揸车的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5:40，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6:52。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疫症的情况，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整体个疫情严峻，有这么多这些599相关的条例，你再慢慢去到研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处理方法。政府就住这些法例怎样做，方向正常一点，应该明确有一个说法。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 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97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的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过度的强调自由呢，就是一个自私的表现。 我们都要是开始呢，是去适应一个新的常态。 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这个是我们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星期三的自由风和自由风开始了，今天跟大家会谈一些都是跟关于疫情有关的一些话题。第一个钟头里面会跟大家谈一下，就关于行政会议就已经通过了一个是禁足令这样的检测法例，就希望能够针对这个葵盛西村就出现了一个爆发的情况。第四波疫情大家知道确诊的数字都居高不下，最新今天的情形就是今天的确诊就是有104宗的个案啦，咁其中咧5宗就系输入嘅个案嚟嘅，99宗咧本地个案，咁而本地个案中间咧有35宗嘅源头系不明嘅，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政府就即系继续要加紧呢啲措施去应付啦。咁喺葵盛西村第八座咧，咁就一直陆续出现咗一啲爆发嘅个案嘅，咁至今为止咧就全栋咧23个单位累计咧都有成22个人咧系确诊嘅，最新的數字今天就是第八座有22個確診，包括了5樓涉及8個單位有15宗的個案，另外有7宗個案分布在其他的5個單位裏面。政府就承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承認就當局可以處理得更好的。政府就終於在昨天宣布修訂這個刊憲，就推出了一個類似禁足令樣的法例。法例的名字叫做《預防及控制疾病對若干人士強制檢測的一個新規例》，咁違例嘅咧就可以罰咧25,000元咧，同埋係監禁6個月嘅。咁啊，依個例出咗之後咧，咁啊食衛局長咧就可以要求咧某個處所人士咧係強制檢測，並且咧必須咧逗留喺嗰個地方嗰度最長咧7日，直至咧完成咗檢測同埋得知嘅檢測結果之後咧，先至可以離開嘅。咁啊，違者咧就要係屬於係犯法噶。咁啊，到底大家對依個咁嘅新嘅立嘅法例咧係有啲咩嘅意見咧？同埋點解政府咧其實係到依個時間咧先至去立呢條法例咧？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就可以打嚟1872311。同政府系倾，同自由风系倾下关于个话题嘅。咁啊，对于呢个法例里边咧，亦都好多人提出咗唔同嘅意见啦。咁包括咗咧，就系话，到底呢个到点解要到而家呢个时间咧，先立呢个咁样即系类似禁足令咁嘅法例咧？其实以往咧，政府其实应付一个疫情里边咧，都有个类似嘅法例咧，系可以执行嘅。咁啊，到底点解到而家先去立一个新嘅法例咧？咁而且立咗呢个法例之后咧，而家其实都唔系完全系即系实行呢个类似禁足令咁样噶。咁因为咧，大家知道咧，就最新嘅情形咧，就政府咧要求咧系所有譬如包括咗呢个葵盛西村嘅第八座居民咧，系需要接受一个强制检测。咁咧都未系去到禁足令噶。咁如果系告禁足令嘅话咧，就可能系唔准出去噶啦。咁啊，如果要实行禁足令嘅话咧，政府亦都有啲配套嘅。咁例如呢个居民嘅一啲饮食啊，或者 者必需品就政府是会由呢个社署负责做提供的。咁到底有咗个法例啦，到底点嘅情况之下先用呢，同埋到底系咪会对当地嘅一啲居民会造成咩影响呢？咁欢迎大家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啊，发表下你嘅意见嘅。咁先听一节嘅新闻追踪，你翻嚟再倾。 今日新闻追踪。2020年12月9号朝早11点，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朝早同建制派部分议员开会，讨论疫情下在网上进行视像会议的可行性，初步构思在不用投票表决的非正式会议上使用。 因为在个施政报告里面的 policy briefing 那里，疫情关系很多会都取消，如果议员有兴趣的就可以安排一个非正式会议，咁邀请议员同官员咧喺个施政个政策里边咧再去解释。 警方捣破一个诈骗集团，涉嫌以投资基金方式骗取200几人金钱，涉款近5亿元，拘捕24人。集团利用国际保险公司平台，以年均9至12厘的回报率作招来，再在赎回基金年期之前掏空基金资产，骗取受害人的投资。 无论它的注册、它的规模各样东西，其实都是合乎规则的，确实在最初的时候是拥有相当的资产，所以在最初的审查的时候是不会看到有问题的，只不过是那隻基金開始運作之後呢，騙徒呢就開始利用機會呢，就係從中呢就係掏空咗公司嘅資產。咁而呢一樣嘢呢，保險公司呢未必有機會去及時去發現嘅。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凡表示，本港同廣東省正敲定港珠澳大橋港車北上不設配額嘅計劃細節，預期申請車輛需要為8個座位以下。 我哋嘅初步構想係合資格人士每次入境內地之後可以連續停留不超過30天，而每年在內地累計可停留不超過180天。 下午4點半，本港新增104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99宗為本地個案，當中35宗感染源頭不明。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同大家傾緊嘅咧，就係關於政府推出咗一個新嘅類似一個強足禁足嘅強檢啊嘅一個新嘅法例咧，就應付而家當前嘅疫情嘅爆發嘅。咁其實我睇一睇翻啲資料咧，就喺政府2003年嘅時候沙士啦，同埋其後嘅豬流感啊等等咧，都其實引用過咧呢個法例咧係進行呢個隔離令嘅。咁到底喺而家今次新嘅情況之下，點解要新立另一個咧禁足嘅強檢嘅新法例咧？咁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或者你都有意見想發表，你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而家到一時間裏邊咧，就接通咗咧，就醫學界嘅立法會議員啊陳佩賢咧，都同我哋傾下咧關於最近呢個疫情咧，同埋咧政府通過咗呢個禁足強檢法例嘅。陳佩賢你好， 主持你好，我係陳佩賢。 系啊，你好啊！嗱，我哋啱头先倾紧咧，政府就立咗呢个新嘅法例啦，吓，呢个法例咧就系最高刑即系嘅罚款咧就系25,000元同可以监禁六个月噶。咁我头先睇翻啲资料咧，陈佩贤啊，就是、政府其实以往咧都有一啲法例咧系即系类似一个隔离令咁样嘅。咁到底今次新立呢个咁嘅规例，其实有咩作用嘅咧？ 我相信佢今次佢嗰个讲话新嘅法例咧，其实系嗰、那个。对于若干人士强制检测的，即是他不是只是限制你的那个例如叫隔离那么简单，其实呢是想做一个对某一个组群的人士或者一个地点做强制检测。而我自己看呢，就如果对一些高风险的人士或者群组呢，其实在那里針對性地做強制檢測咧，係會對預防同埋防止去繼續散播嘅疫症係有幫助嘅，而唔係全民啦，唔係全部咁樣不斷喺度檢測。咁因為原因，其實之前我哋或者唔同專家都講過，假設你要做一個咁嘅強制檢測咧，某程度上係要將啲人靜止流動嘅。咁呢個就係之前我哋講。好啦，而家到政府終於開始即係佢實行同埋聽同埋實行咧，咁就睇下究竟個效力 點樣效果點樣啊，或者市民社會嘅反應係點樣啦、啊？因為都幾，我相信點解要討論呢，一定係會對香港某啲市民會有啲不便啊，或者有啲嘅意見出現嘅。我相信， 嗯，即係呢個強制檢測嘅意思咧，就係細範圍啦，可唔可以咁講啊？即係唔係全港， 係 針對某一啲細嘅範圍。 其實我哋咧就我啦，其實由頭到尾，我哋都講講緊。無論呢啲檢測或者篩查，你一定係要去要針對性一啲高風險嘅群組先係有效同埋最有用嘅。咁、而頭先你講就係一啲細嘅範圍人群啦、或者係一啲地點咧，你做先會係會實行到啊。 嗯， 一你諗下嗱，打下比喻啦，大家可能印象太多新聞啦。在不是很久之前呢，记不记得有个大埔的一个群组。 嗯。 那曾经说啊，不如有人讲啦，哇，不如大埔这样做啦。那我跟他讲，你怎样框实个大埔啊？ 嗯。 你框到工业村啦，定框埋那个街区公园啦、 啊。这个范围太大。 那个答案就是你要实行到，然后你可以画往拉条线，这样拉个封锁线，你要做到先得的。因为呢、就算新闻讲，你在未做这个隔离之前呢，有报道都说问局长啊，啲人走咗点算啊，咁样已经离开咗点算啊，咁样你要呢啲都要考虑之内咯。 嗯，咁今次呢个新嘅法例咧，其实以往我哋都讲紧咧，喺沙士同埋猪流感咧，都有一啲隔离令咧，都系针对譬如话净系酒店啊或者屋邨咁样嘅。咁同今次呢个其实主要嘅分别在边度咧？ 头先讲咗啦，这个今次咧，其实佢。我今次有个紧急法，佢用嗰啲紧呢个嘅紧急法令啦，然后佢今次咧最主要系想嗰个法例嘅599J 咧，嗰度就系讲紧对若干人士强制检测嘅。 嗯， 其实佢用嗰个强制检测，然后检测嘅期间，佢可以做一啲指示，例如佢限制嘅离开啊，或者限制进入啊。嘅點樣去撤銷啊？點樣規管啊？係啦，咁啊點樣攞嗰啲相關嘅嘢咧？我相信係以前冇寫得咁仔細，同埋佢今次係比較整體，唔係淨係檢測，同埋真係要做隔離嘅情況咯。 嗯，陳沛然啊，按照你頭先講咧，即係話你都主張係話，與針對某一個特別嘅地方，就做一個咁樣強制檢測咧係可行嘅。即係換言之，政府今次立呢個新嘅規例，你應該係支持啦，係咪可以咁講？ 一半半啊！嗱，我回答你咧，一半半啊。点解咁讲咧？因为嗱，用呢个做例子啦。嗱，而家用而家嘅599J 同埋而家针对住，例如某一个屋邨， 嗯， 而今日嘅例子啦，我睇翻咧，而家讲紧例如讲紧葵盛嘅邨啦，咁呢一个咧，佢喺个政府个网页嘅资料显示咧，喺佢呢个叫葵盛西村的群组里面有十几人、那里是在那个跳舞群组之内的、在个跳舞群组之内里面有个葵盛西村的群组、好啦，那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在法例里面呢，它只可以叫例如你强制检测和禁足，大家俗语所说、那它只可以我见到是、限制住一些居住的环境、家居啦，又或者院舍，我相信院舍啦，或者酒店啦。咁、你谂下，我自己谂咧，佢同一条法例，佢冇得嗱，打个比喻，佢唔可以封某个嚟跳舞嘅群组里边嘅跳舞嘅那个地方啦。例如去某个食肆，佢唔可以嗰间食肆里边嘅人而家男左女右双手举高，而家我封啦咁样，你唔俾你翻屋企，咁唔得噶嘛。咁所以佢最主要其实最相信都系。盡量是一个可以留在那里的地方，然后做检测和等候结果的。嗯、所以个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为什么说一半半呢？ 嗯、 我只可以如果说在个葵盛西村这个群组，在个跳舞群组里面呢，已经是不知道第几代的感染来的。 嗯、 即是我现在处理一些叫那个跳舞群组的后遗症的后遗症的后遗症这样的。传播之后，我只可以咁样做到一个细嘅范围。 嗯， 咁呢、這个所以就话，究竟呢个效力有几大呢？不过好过唔做。不过你话系咪好支持呢？我答案就系一定要喺个源头去处理嘅。 嗯， 而家讲紧系执紧手尾。 嗯， 即系呢一个咧，你头先再讲啦。呢、這个群组系个跳舞群组个大群组里边嘅 一個後即係後好好後期嘅情況， 嗯， 然後我哋而家嘗試去再減少佢，再傳播開佢， 即係屬於一個補救，算唔算可以咁講啊？係一個補救嘅措施嘅啫， 又係一半半啦。但先講，你諗下跳舞群組有好多唔同嘅居家居地方， 嗯， 佢呢個只係一個我哋可以揾到啊，真係有一相對嘅人數去做嘅啫。咁， 嗯， 其他啲咧， 嗯。 咁而但你諗下，你想象下啦。咁我最初頭，如果假設有呢條法例，最初頭嘅跳舞群組裏面一啲嘅地方啊， 嗯， 我點樣去做到禁足呢？ 嗯， 做唔到嘅其實。 嗯嗯。 又或者我哋好多報道啦，咪你隔遊嘅講緊遊艇， 嗯， 點做？ 嗯。 咁所以你話係唔係補？你頭先問嘅問題，我所以點解答你一半半嘅原因，因為你佢冇辦法解決到我哋第二、第三、第四波嗰個本身發生嘅原因源頭問題啊嘛。 嗯，阿陳佩賢啊，嗱，而家個政府立咗依個咁嘅即係禁足咁樣嘅新嘅例啦。咁啊，但係有多人就覺得咧，即係而家其實已經係發生咗幾日啦，即係葵盛西村。咁有啲居民其實都已經搬走咗噶啦。咁啊，而家先出依個咁樣嘅例咧，新嘅例咧，到底其實係咪補救啦？即係即使係補救，但係補救到幾多咧？咁同埋點解到現在為止咧，都仲係只係做緊一個即係強制檢測？都未用到真係用禁足嗰個步驟咧，咁點解咧？即係係咪又係政府做一啲又未做得曬咁樣嘅情況咧？ 我出猜測唔到政府裏邊嘅內部情況啦。不過我自己睇咧就係而家似佢如果假設又見到一個地方有個小群組爆發， 嗯， 盡量做啦。 嗯， 即係我自己睇做好過唔做。咁但係你強制檢測其實我哋之前都有嘅。讲紧一啲嘅老人嘅即系安老院或者院舍嘅员工啦， 嗯， 的士司机啦，新闻嗰度讲， 嗯， 咁啊，跟住而家讲紧对于某一啲嘅特定群组做强制检测，其实我哋，嗯，其实之前都不嬲做紧嘅， 嗯， 咁个成效都有嘅，咁啊，而家讲紧你头先问，而家先做究竟有冇成效，似唔似？我只系答尽量做嘅啫，而家讲紧系一个讲紧喺个疫情第四波嘅散开咗嘅情况底下，而家系喺度救即系喺度 捉， 我唔知系咪救火，我都唔知点样形容啊。终于散开咗，然后而家尽办法令到个疫情唔好继续每日新增个案大幅咁增加上去咯。 嗯，咁但系如果而家有呢个新嘅即系我哋叫做呢个禁足令啦吓，咁如果第时再有一啲咁样特定嘅地方即系爆发或者需要用嘅时候，系咪一开始就应该用呢个禁足咁嘅方法，就而唔系强制检测，可能个效果会好啲咧？ 唔系嘅，我嗱咁样解释咧，佢讲紧系你净系禁足冇用嘅。 嗯。 因为讲紧咧，就算嗰条法例咧，其实佢都嗰，那个法例599J 嘅第 19B 嗰度讲咧，就系局长可以作出啲限制位嘅嘢嘅，就系话，当如果你有头先嘅主持人讲，有啲其他地方佢达有，例如嗰，那个疫症或者佢确诊人数去到某一个数目啊，佢冇写指明几多数啊，佢报过去某一个数目咧，同埋或者系例当嗰，那个。要確診的病人去在那個某個地方可能近距離接觸相當數目的人， 嗯， 那他呢就去啟動那樣東西，那個法例的一些的權限， 嗯， 去做檢測和禁足，嗯，因為你只是禁足沒用的，你禁足之後那你禁多 久， 嗯，而你個禁足的那樣東西最重要是檢測，然後繼而如果是冇嘢嘅，咁你就可以放行啊嘛。 嗯嗯。 但如果你淨係好似頭先你講主持人嚟講，淨係禁足，咁你禁幾耐？ 嗯。嗱，而家政府按照即係今次嘅講法咧，就希望譬如話葵盛村嗰度咧，就係所有嘅人檢測同埋有咗結果，咁就可以俾你即係恢復翻咧，即係唔使一定完全禁足啦。咁佢都有個目標嘅，即係喺度。咁但係而家我睇咧，就似乎就唔係嘅，即係淨係要檢測嘅話咧，咁可能啲人係咪可以繼續離開條村咧，或者離開個大廈咧？咁會唔會係減低咗你想原來想限制住，唔好再俾一啲人可能四圍喺個社區度走動啦？嗰個目標啊？ 我回應唔到你嘅，因為我唔係官員。咁， 嗯， 咧，然後但係。我而家喺度都系观察紧，同埋喺度留意紧咧。嗱，检测一定，即系我觉得检测，如果假设有怀疑，做检测，然后继而尽量嘅揾到一啲隐性嘅 患者， 嗯， 咁然后减少继续第唔知第六、第七、第八代嘅传播，咁都系有用嘅。 嗯， 好啦，跟住答翻你嘅问题，禁唔禁足呢？嗱，我自己睇就系、是，你谂下，如果一个咁细嘅地方禁足嘅执行嘅情况， 嗯， 我都有观察紧，究竟系咪执行到？ 嗯， 嗱，如果一个咁即系细嘅地方，或者一个咁叫聚焦嘅地方，如果你嘅執行上或者嗰个效力上未必咁有效果呢，你点样去到讲緊可能一个区或者甚至乎再大啲，有啲人话全民检测啦，强制全民检测啦，点做 呀？ 你冇倡议嘅人冇諗过，如果假设真係要做禁足嘅，咁点样做？ 即係个執行啦，係咪？即係个執行嗰方面。 即係讲緊嗰个執行细节好紧要嘅。即係讲緊如果你讲完口号好容易嗌。但是如果你執行上的细节或者是做到或者做不到，现实上是很影响个抗疫的整个成效和那个我们的能力。 嗯，好啊，咁我要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啊。 好，唔该晒。 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醫學界立法會議員陳佩賢，咁我而家傾緊嘅咧就係政府咧就立咗個新嘅規例咧，係禁足強檢啊，咁啊應付呢個葵涌西村嘅。咁我先聽新聞啊，翻嚟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0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99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5宗源头不明。葵盛西村第八座再多4宗个案，累计有22宗。歌舞群组再多12人确诊，这个群组累计有超过690宗个案，另外有超过60宗初步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新增确诊患者包括将军澳南田隧道地盘一名渣铁工人，另外有5名工人初步确诊，他们有在货柜内换衣，可能有传播风险。另外，智联证券护理安老院一名工作人员确诊，有3名工作人员和5名院友需要接受检疫。张竹君又说，昨日有5宗个案的马鞍山锦丰苑锦卫阁今日未有新增个案。再多一名新型肺炎确诊患者死亡，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表示，一名在亚博馆检疫中心的85岁女院舍院友本身有长期病患，检疫期间初步确诊，转送到玛丽医院之后确诊，情况转差，延至下午3:00死亡。港铁表示，由听日起10个港铁站派发的新型肺炎样本收集包将增至共约14000个俾市民领取。日本东京都新增57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数字是疫情以来单日第二高，令都内至今近45000人染病。日本放送协会报道，在新确诊个案当中有103人是65岁或以上的长者，在这个年龄层首次单日新增超过100人染病。日本其他地方的疫情未见放缓，自卫队的医疗队前往北海道协助治疗当地的新型肺炎患者，以舒缓旭川市医疗体系压力。美国新一任总统将在明年1月20日宣誓就职，但总统就职典礼联合委员会否决一项决议，拒绝承认民主党的拜登和贺锦丽为下任总统和副总统。委员会由6名国会议员组成，共和民主两党各派3人。美国传媒报道，3名民主党委员投票支持，但共和党3票反对，决议无法通过。提出决议的民主党参议员霍耶尔会后批评共和党拒绝接受大选，承认拜登和贺锦丽当选，威胁民主并破坏对美国大选的信心。共和党参议员布伦特表示，委员会不能在选举结果正式公布前确认替边个举行就职典礼。 總統就職典禮聯合委員會是美國國會的一個特別聯合委員會，負責政府總統就職典禮。委員會每四年成立一次，本屆成員包括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以及民主黨籍的眾議院議長波洛西。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有一两阵雨。下星期一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和三朝早相当清凉。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较早前窝打路道去狮隧，近住油站是曾经有坏车，坏车虽然拖走了，但是九龙入口的交通开始繁忙，龙尾去到近映月台。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而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圣贤中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温思劳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喺安定村。公路方面，提提大家，在九龙城的东正道因为爆水管，现在近住乐善道的一段东正道来回方向全线仍然是封闭，九巴路线2号 D 是需要改道行驶。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三号干线7号码头去荃湾，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全锦公路光板田村来回和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香港电台第一台，一点 一滴 小烛光。 我是广东广西的岑日飞，今年呢全球的疫情呢令到我因祸得福，因为上不到堂要用 Zoom 来上课，令到我这个山金老人都不会固步自封，开设了一个山金老人的平台，提升了我在 IT 方面的技能，希望大家带着这份欢乐和我一起走过2020年。 香港电台第一台，和你一起走过。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風同大家傾緊嘅就係行政會議咧通過咗一個禁足嘅檢測法例啊，咁啲人有啲人稱之為咧係港版嘅禁足令啊，咁咧就希望咧能夠針對呢個葵盛西村一個小型嘅爆發啦，咁到底呢個新嘅法令咧係會唔會嚟得太遲咧，或者到底要真正執行嘅時候係咪能夠執行到咧？咁大家如果有啲咩意見嘅話咧，歡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咧，或者係講下你嘅意見嘅。咁喺電話機旁邊咧就接通咗位高女士啦，咁啊聽下高女士。有啲咩意见先？高女士你好， 系主持你好啊， 系啊， 嗰、那个疫情咧一波一波又一波，依家系第四波啦， 嗯， 波波都如同一切嘅、政策咧时紧啊时松， 始终冇办法彻底控制嗰个疫情。咁、我觉得咧，政府真系依次咧就痛定思痛啊，正式系痛定思痛啊、新一轮嗰个措施咧，喺嗰个政府看咗宪啦，修订咗嗰个防控嗰个规例啊、最紧要就系提供咗嗰个法律框架，你冇嗰个法律咧，你系执行唔到嘅。既然提供咗法律框架是正確的一步呢，顯然政府這次呢就是吸取經驗教訓，真是慘痛啊。咁全民強檢呢，我感幾乎是人人都支持的啦。但是最關鍵呢是政府施政的方向，你清晰了認定了正確，你就要全力推行嘛，不是真是大爆發遲早的事的。 是好啊，唔該曬你先啊。咁啊，高女士咧就系话要有一个全民强检嘅，咁啊，大家到底同唔同意咧？或者你有啲咩意见咧？你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啊，电话机旁边啊，仲有一位听众啊，方先生嘅，方先生你好。 系，我讲过呢啲政府部门执法咧，真系影响人民。嗰个事发地点又属于房屋署执法咧。如果你话禁足令咧，就系警察啦，定系咩部门咧？房屋署管辖嘅地方由警察去执法，咁就好啦。轮到啲市民啦，系咪？如果佢违法咗，系咪即刻拉佢当刑事案咁样去检控佢咧？佢唔服从啦，我唔遵从你，咁警察系咪要执法？好似啲疑犯咁样即刻拘捕佢住咧？咁就好啦。咁又有啲人如果有突发事情啦，佢又啊话喂，我听日要上法庭啦，咁你禁足令啊，你究竟？佢唔不停啊，警法庭会出涡轮拉佢噶，咁你医管局你俾唔俾佢去咧？系一个怀疑咧，带菌者，咁你啊法庭又话佢唔到缺席审讯又去拉佢，医管局就话唔俾佢去，咁究竟个到时发生咁嘅嘢，又边个负责上责任？ 好，唔该晒你先啊，方生。是啊，因为到底一个執行嘅时候点样執行呢，咁但係如果头先有提到嘅呢，就如果唔執行嘅话呢，係违规呢係有罚则㗎，咁最高呢可以罚係25,000元啦，同埋监禁6个月㗎。咁好啦，到底对呢个新嘅港版禁足法呢，你有啲咩意见呢？欢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咁而家电话机旁边接通咗呢另一位我哋嘅嘉宾呢，就係葵盛西村嘅区议员梁靖山，同佢讲下呢当喺呢个村里面呢而家嘅情况系点样嘅。梁靖山你好。 你好啊！ 我哋而家讲紧咧，就系诶，一路讲紧嗰个村里边咧，就一路都要做紧检测啦。而家咁啊，我哋都睇到报道啊，即系有啲村民咧，即系都担心噶，即系如果真系有禁足令嘅话咧，可能就出唔到街啊，视为买嘢咁。咁诶，你喺嗰个诶葵盛西村里边咧，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而家嘅情况系点咧？啲居民？ 嗱，而家就嗰、那個嘅啱啱張竹君醫生就即係喺個記者會度講咗啦，就話係葵盛西村第八座咧，就係、是要有個嘅強制檢測。咁、但我哋都仲係了解緊個詳情啦，包括就係話咧，其實早前即係有啲嘅街坊係做咗嗰個嘅檢測嘅時候，咁究竟係需唔需要再做啊，定還是係點樣處理咧？咁呢個我哋都係了解中咁樣，係啊。咁而家佢就即係政府嚟講就暫時未有一個話係禁足。定呢一個嘅情況咯， 係即係而家就先係即係做一個強制檢測先啦。咁咧居民都接唔接受啦？其實如果要做強制檢測， 其實就呢、這個，因為佢政府係有咁嘅公佈啦，咁其實都係即係都要因應嗰、那個即係政府嗰個嘅即係政策咁去做嘅咁樣，係啊，咁當然其實都亦都會有嗰、那個對街坊嚟講係帶來不便啦，因為就話講緊第一就係、是有啲混亂嘅，就係、是、早前其實有啲街坊咧係即係做咗嗰個嘅檢測啦，咁究竟需唔需要再去做嗰個嘅檢測咧？第一，咁第二就係話咧，其實而家喺嗰、那個即係做咗檢測之後，咁其實好多街坊其實都面對咧，就話嗰個嘅即係收入問題啦。因為其實好多嘅公司可能都係即係要求你唔翻工啊。咁但係其實你勞工法例上邊都係冇去保障到啦。咁所以變咗咧，其實即係呢一個即係政府對呢啲嘅生活補貼啊，其實亦都係即係冇去處理到一啲確診大廈咧一啲街坊面對嘅失業問題咯。 係即係你意思講，即係話有啲街坊可能因為驚擔心即係檢測到嘅結果，咁就唔去檢測啦，即係寧願係咪咁嘅意思啊？ 唔係，佢而家譬如話你就算檢唔檢測都好啦，其實公司有啲嘅公司咧，其實都係要求你係即係停工，然之後就有個嘅喺屋企度係即係在家工作又好，喺隔離都好咁樣啦。咁但係咧好多啲咧都係冇人工噶嘛，咁變咗咧其實都係會手停口停啦。咁但係政府亦都係冇任何嘅補償俾佢哋咯。 即係你講緊葵盛西村呢個第八座嘅居民。 即係有啲雇主已經叫佢哋唔好翻工噶啦。 係，其實所有即係凡係確診大廈都係有咁嘅情況噶啦。係啊。 嗱，我哋講翻個檢測先啦，即係而家咧政府都係希望即係用一個即係強制檢測個做法啦。咁正如你講咧，早前即係政府都派咗樽，即係等啲居民自己留樣本啊咁樣啦。咁而家強制檢測係咪即係重新所有，就算以往有冇留過樣本，都要重新再做一次嘅咧？即係而家村裏邊。 而家我哋都係同衛生署了解緊，咁但係佢都未能夠回覆到我哋咧，究竟係點樣處理啦？第一，第二咧就係、究竟有冇話係即係指定去邊一個地方去做嗰個檢測咧？我哋都係了解中咯，係啊。 咁而家佢做嘅檢測係要再去另一個地方嘅，唔係一個村嗰附近或者一個特別地方。 我哋睇翻咧就係、即係而家現有啲嘅群組咧，就係、是、一定要做檢測嗰啲咧，其實就即係有幾個途徑啦，咁又去、即係政府個社區檢測中心啦，或者衛生署一啲私營化驗所啦。或者是一些臨時採樣地方啦咁樣，咁而即係葵城西村呢一度咧，白座呢一度咧，其實最近譬如話攞啲退液樽嘅話咧，咁其實都係喺翻南葵中診所啊，或者郵政局攞咁樣，咁但係個數量咧其實都好少嘅，咁就譬如郵政局係每日得50個啦，咁跟住就南葵中診所就每日90個啦，咁跟住就即係而家我都了解緊究竟係即係佢嗰個政府係點樣去處理即係嗰個檢測嗰個情況咯，係啊，因為佢而家葵城西村其實第八座係有成即係1000多户咁樣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其實喺即係有好多九座嘅街坊咧，其實都係有個關心嘅，就話其實因為八座同九座亦都相連啦。雖然而家佢就係公布嗰個嘅即係八座要個強制檢測啦。咁但係好多即係可能之前未公布嘅時候，咁好多九座嘅街坊都會擔心咯，就自己需唔需要即係被隔離啊？或者即係有嗰個強制檢測嘅問題咁樣咯， 但係而家未到嘅，而家主要都係第八座啫，係咪？ 而家主要第八座嘅，係啊。 但係而家第八座嗰度做咧，即係譬如話係，即係都係要啲街坊自己去某個中心嗰度攞樽，係咪咁樣噶？即係政府冇話特別為今次件事件喺第八座附近裏邊設一個特別嘅點，係冇噶嘛？ 暫時係未有嘅，係啊。 但係你哋覺得係咪應該有一個咁嘅地方，即係集中啲去做會係好啲咧？即係對個檢測。包括咗方便啲街坊啦，或者都可能係集中啲，唔需要大家四圍走去地方攞樽啊，或者等等咁。有冇提出過啲咁類似嘅要求嘅咧？其實 最好就真係有兩個嘅選擇啦，包括就話即係或者譬如話衛生署可以即係再去派樽啊，或者係可以上門去派樽啊咁樣。咁呢個亦都減少咧，就即係街坊嗰個流動性咁樣咯。因為就算譬如話你係即係再出去出邊去做個檢測嘅話咧，其實可能都有機會增加個風險噶嘛。咁而家譬如話係即係早前喺呢個葵城社區會堂，咁佢即係亦都有一個即係臨時嘅採樣中心啦。咁但我哋見到咧，其實喺嗰個嘅分流上咧，係冇特別分流咧，就話你係八座嘅街坊啊，同其他街坊咧，其實係即係有個分流去排隊，咁其實係冇嘅。咁所以變咗咧，其實最好就衛生署係可以即係上門派發樽啊，同埋即係上門咧係去收樽嘅話咧，其實係仲更加令到嗰、那個即係流程咧係順暢 嘅。咁而家啲街坊其實配唔配合去做呢件事嘅咧？即係要求去檢測呢度。 其實早前都配合嘅，因為即係即係衛生署都有講翻啦，就其實佢哋收咗即係3000多樽啊嘛。咁但係當然其實我就唔好知佢哋嗰個嘅計算係點啦，因為有幾個途徑係交樽噶嘛，包括就話南葵中診所，或者有啲街坊做咗私人嘅，又或者係即係透過社區會堂啊其他地方去做。咁其實呢啲佢有冇計算到咧咁樣？咁呢個都係無從得知咯，係啊。 政府今次立咗一個新嘅例咧，就係、是、可以用呢個禁。足噶，即系唔俾啲居民即系走住噶，即系如果未检测好、未知结果嘅时候，咁啊而家未用到啦，而家都系用一个强制检测嘅方法啫。咁啊，你自己个人觉得你呢个区里边咧，即系接触咁多居民咧，你自己又赞唔赞成？即系如果真的要用呢个禁足令嘅话咧，你本身对呢个新嘅而家呢个新嘅法例啊，你自己会点睇噶？你赞唔赞成会咁做嘅？ 其實就都係對街坊帶來不便嘅。咁第一，因為我哋都即係有個疑問啦，就話即係佢嗰個嘅強制即係禁足令嗰度咧，佢係點樣去衡量嗰個數字咯？咁你譬如話係講緊一個大廈有幾分之幾係冇做嘅時候咧，先至要去行嗰個禁足 零啦，同埋就話你而家譬如話去唔能夠去即係出外即係工作又好咩都好啦，咁你譬如話你就算係我提供三餐，咁但係我嗰個嘅開支咧，我嘅生活開支包括水電煤，包括個租金或者係個收入嗰啲停咗，咁或者係啲長者其實係有啲嘅即係需要物理治療係上門服務嘅，咁呢啲係停咗嘅時候，咁佢點樣處理咧？其實政府好似都冇去交代嗰件事係點樣做咯，係啊，咁有好多憂慮喺裏邊咧，其實係。 嗯，咁你有冇同啲街坊傾過？即係如果真係會有禁用到禁足呢個方法嘅時候咧，佢哋個反應會係點樣啊？ 都會擔心嘅，即係包括係即係我頭先所講嘅即係日常嗰個嘅即係生活嘅問題啊，咁樣係啊。 嗯，係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 嗯。 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葵盛西村嘅區議員梁靜山咁嘅講翻咧，就係呢個村裏邊咧啲街坊到底今次對呢個新禁足令咧，同埋而家進行緊嘅強制檢測咧，到底啲咩反應咧咁？咁啊，大家如果你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嘅話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咧，翻嚟再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有听众问萧叔叔，如果你喺讲英文嘅地方，喺餐厅叫蛋咧，我哋可以点样叫法？因为有好多唔同嘅食法啦。咁当然最常听到嘅咧，我哋有炒蛋啦。炒蛋咧，我哋叫做 scrambled eggs 啦 ，scrambled，scrambled，OK，scrambled。留意当我哋讲 scrambled eggs 嘅时候咧 ，scrambled 咧有个 d 喺度嘅 ，OK， 系被兜乱炒乱晒嘅一个蛋。咁所以咧，我系一个好似passive voice 咁嘅感觉嘅一个 adjective 嚟嘅。咁所以咧 ，scrambled 有个 d。跟住扔埋個 eggs 嘅時候咧，我讀法咧就係 scrambled eggs，scrambled eggs，scrambled eggs，OK，scrambled eggs。第二個常見到咧就係我哋所謂嘅太陽蛋 ，sunny side up，sunny side up，sunny side up，sunny 即係陽光普照嗰一邊咧就向上，咁樣就叫 sunny side up。另外有一個食法咧就係蕭叔好中意嘅咧就係咧滾水煮蛋 ，OK。一个不是很高温的煮法，通常我们叫做 poached eggs， poached， P-O-A-C-H-E-D， poached。 还有一个就是 hard boiled egg， 就是我们的煮到熟晒的蛋，连埋壳的通常是。今天就讲住这么多先， scrambled eggs， 炒蛋， sunny side up， 太阳蛋， poached egg， 煮蛋。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啦，繼續傾緊咧，就行政會議通過咗一個禁足嘅檢測法例。咁大家如果對呢個法例有啲咩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啊，電話機旁邊我哋接通咗位陳女士咧，亦都想發表個意見嘅。陳女士你好，係係啊，請講。 唔係啊，我就係唔明咧，而家政府佢已經話立咗個例咧，佢哋強咩禁足嗰啲啦嚇，咁佢而家答咗又唔做咯。其實依家個葵盛村嗰度咧。其实系人都知道，其实真系好危险噶嘛。嗰成栋嘢已经个个都系几乎都唔知边系带菌噶啦。咁而家咧又好似话要佢哋强制检查，但系强制检查而家我听到你咁样报道咧，又叫嗰啲人自己周围走去搵嘢检测。 嗯，系啊系啊，即系 咁政府究竟做乜嘢噶？而家份政府好似做到已经咧六神无主失晒方向咁样噶。而家哇，好突然间，佢唔系香港嚟嘅，而家就 咁你都系赞成禁足嘅？ 恐怖，佢就大吓。一早有禁啦，有乜理由你唔应该？你根本上就应该，你就好似大陆咁，你即刻嗰个小区化咁样禁咗佢哋之后咧，就用最快嘅方法同佢哋喺就喺嗰度同佢哋强制检测，然之后咧用最快话俾边话俾人哋知道报告，等佢知系阴性定阳性，然后分隔咗佢咁先有用噶嘛。你睇我哋而家政府， 讲 完佢喺呢度立例，佢喺嗰度有咁多人哋仲系自由出入咁，咁你做嘢，你话系咪真系唔惊啊？我哋而家惊，我话咪而家日都去百几都已经少啦，我唔知几时先至好似人哋咁日日几百啊。 唔该晒你啊，陈女士。咁啊，到底咧政府系咪真系应该要下定决心去禁足咧？咁如果你有意见嘅话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啊，电话机旁边仲有另一位听众啊，赖先生啊，赖生你好。 系你好啊， 系啊，请讲。 系咁我想就禁足提供意见咧，就系、是、话，其实而家疫情咁厉害咧，其实我头先听个区议员讲，仲系考虑好多嘅其他因素，包括现时嘅居民嘅生活系按照平时一样。其实我觉得冇可能嘅，疫情情况之下总系有啲嘢我哋要停一停，或者要做少啲。咁所以咧，应该系要全民做，即系我需要有啲特别大厦应该要做个禁足。防止再繼續傳染噶啦，嗰個病毒。另外咧，就關於強制檢測，仲嚟到而家呢刻鐘，強制檢測大家都仲有意見嘅，嗰座中咗啦。咁點解唔係大家一齊做個強制檢測？你中檢測完陰性，大家都安心；你陽性即刻去治療。有問題咧，要俾津貼先至可以去做。佢老闆有知你有危險，即係話佢會唔會俾你翻工先？咪一樣俾你翻工。如果你暗住唔出聲，即係翻工，成間公司惹曬係有疫情，成間公司執咗佢，咁到時損失又係邊個咧？咩又叫整高權力一世嘅公司啊？冇可能咯！我覺得做區議員應該要考慮下平衡民生同埋執政兩樣嘢要做個平衡，唔係一邊話兩樣着數都要攞曬。 係， 咁邊個去支出啊？呢筆錢？ 唔該曬，黎生咧就話咧，就如果真係需要啦，就真係需要實行呢個禁足嘅。咁但係咧，實際上如果真係做咗禁足嘅，佢真係都對個居民或者對嗰個地區或者對嗰座大廈嘅居民咧，都真係造成都幾大嘅影響嘅。咁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啦，政府係已經係立咗一個新嘅法例㗎啦。咁如果違反呢個新嘅規例嘅話咧，就係、是、有個罰則㗎。咁最高係25,000元咧罰，同埋係監禁6个月嘅。咁自由風同大家傾緊嘅咧，就係政府通過咗一個新嘅港版禁足令啊。咁大家嘅意見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到呢個時間裏邊咧，都接通咗另外一位嘉賓咧，就係、是、工程師學會會長啊袁柏良嘅。袁柏良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你好。 系啊，袁柏良啊，我哋打俾你咧，就想倾下咧，因为关于今次呢个葵盛西村咧，就有啲人都讲到咧，即系点解会有一个咁样嘅爆发咧？咁有啲人咧就会认为咧，就可能系个屋村嘅设计啦，同埋啲通风嘅问题啊，咁样嘅。咁你作为一个工程界嘅人士咧，就点样睇咧？你觉得系咪真系同嗰个屋村嘅设计啊有关系咧？ 嗱，我哋睇咧，因为其实咧，我哋手头嘅资料唔多啦，因为我哋都未必入到去睇啦。咁就亦都有专家讲过啦，就系话环境因素啦。咁当然呢个系一个因素啦。咁但系可能未必系单一嘅因素，可能系多个因素啦。咁我哋亦都睇到咧，比较特别嘅地方咧，就喺5楼咧，有几个相邻嘅单位咧，都几近嘅咧，就有一个所谓嘅传染出现啦，一个群组啦。咁我就特别望过下啦。咁呢個大廈其實基本上嘅設計咧係75年嘅，咁一個長條型嘅設計，理論上咧佢個通風都係良好嘅。點解咁講咧？佢有一個橫向嘅，即係喺走廊咁通風，一路直嘅，咁直身咁通風都好嘅。咁亦都有一個叫縱向咧，就係、是、户對户之間咧，其實亦都有一個所謂嘅通風嘅。咁點解咁講咧？其實如果你去過呢啲公屋舊式公屋睇咧，其實佢好多時咧以前咧門口係唔開，有個鐵閘。咁加個布簾，咁上下都通風啦。咁亦都加上佢喺門邊咧，上方咧係有一啲氣窗嘅。咁如果大家開咗氣窗啊，通風咧就會好咧，全部所有人開曬咧，咁好流暢嘅，其實問題唔大嘅。咁但係因為而家嗰個生活環境改變咗啦，咁好多人咧亦都會裝咗冷氣機啦。咁亦都好多人有私隱度啦，咁閂咗門。咁連啲氣窗都閂埋或者封咗添，咁形成咗咧就嗰個對流咧就比較弱咗啲啦。咁亦都加上咧喺我哋睇到個風向咧就係而家吹南啊或者東南偏南啦。咁啱啱咧吹正嗰個樓啦，個樓嘅方向啊，列坐北向南。咁變咗嚟講咧，喺走廊嗰邊咧個風量又唔夠大嘅。咁可能咧就係、是、個要靠一個對流。咁對流亦都變咗好多。閂曬門、閂曬窗咧，對流就冇咁好啦。咁如果有一啲病人，佢喺室內，咁通常好多人都唔會戴口罩啦。咁佢可能會有打刺啊，咁諸如此類啦。咁如果病菌量嗰個病毒高啊，或者多咧，咁如果有機會咧，就留咗個走廊咧，咁亦都其他嘅住户開咗或者經過咧，都有機會咁樣感染咗。 系啊，袁柏良啱提呢个咧，就系我都想问你嘅，因为我旧式嗰啲屋村我都知噶，即系一条长嘅走廊。咁咧，如果你真系要通风通得好，同我哋叫斜风咧，就两边都要开门咧，咁啲风咧就即系会打通嘅。但系正系因为咁咧，会唔会反而就系个传染会快咧？因为你 空氣流通固然係好啦，但係流通得嚟咧，佢其實都密集噶嘛，即係你嗰兩户啦，自己對住嗰個其實相隔都唔係認真遠嘅啫嘛。咁所以依個情況係咪反而係會造成一啲咁嘅更加傳播得快或者更加容易咧？其實 依個問題咧幾吊軌嘅，因為你講話可能通風啊，可能會傳咩，但係個你唔好忘記咧，個通風咧會帶咧個換氣量會大嘅。 嗯， 咁變咗嚟講，個稀釋度會高嘅。 嗯， 咁如果大家有你睇翻歷史咧，我哋好多以前嘅醫院咧，譬如所謂叫南丁格爾式嘅醫院咧、嗯，其實以前冇空調嘅、 嗯， 一條長廊式嘅，咁咧就兩邊瞓咗病人，中間走廊，咁啊病人背後咧就會有一個高身嘅嗰啲咁嘅開洞開孔啦，或者變咗一個圓拱形嘅，咁好多嗰啲咁嘅開窿咧，變咗就造成咗個對流。咁呢啲就係以前嗰啲前人嘅經驗嚟嘅。咁、如果那個氣流量夠咧，其實佢會稀釋咗、 嗯， 反而嗰個換氣量會大增。咁、但係個問題就話你一兩户如果其他户閂曬，一兩户開咧。咁就變咗反而有風險啊，變咗，咁、要視乎個個係咪一齊開一齊閂咯。咁、呢個我諗而家就比較難做到，因為好多人咧都閂門啊，咁有私隱啊，亦、都有好多咧，我哋見到喺網上咧，其實有裝修，裝修變咗咧，佢裏面間咗房咧，咁令到嗰個有一條好窄長嘅走廊咧、反而令到個通風冇咁容 易。好啊，明白，唔該曬先啊，袁柏良，因為時間關係，你要先聽下新聞同埋交通啦。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是中环广场和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海思隧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就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启业村对出车多，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在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有车龙的龙尾去到接近佐敦谷公园。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那段车多的龙尾在黄珠路。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五大升幅股份：卫生国际、普甜食品、艾石控股、信和集团和力世纪。今日的五大跌幅股份：国贸控股、中国三三传媒、亚太金融投资、中成能源和中港石油。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371点，系跌咗38点；深证成分指数收市报13716点，系跌咗257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2，日元104.11，瑞士法郎0.889，加元1.278，人民幣6.534，英鎊對美元1.346，歐元對美元1.213，澳元對美元0.747，新西蘭元對美元0.708。港金收市报17,180元，比上日收市系跌咗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7.4美元，卖出1,859美元。港汇指数报101.1，较上日下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思瑞桥底的第二线有坏车阻路，现在大的交通非常挤塞，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怡道，亦都影响到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现在车龙排到近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思瑞桥底第二线有坏车，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怡道。咁而家獅子山隧道嘅九龍入口窩打路道嘅龍尾就喺羅福道，其他隧道嘅情況：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馬會大樓對開，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漆咸道北過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龍尾模糊街，加士居道過海龍尾渡船街天橋近果欄。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的金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

咧，我都睇下咧，就衞生防護中心咧，就今日咧都講咗一個，即係包括即係話咧，由今日開始起咧，就都有幾個群組咧要進行呢個強制嘅檢測嘅。咁、除咗頭，我哋一直嘅第一個鐘頭啊，我一直已經講咗好多關於個葵盛西村八座嘅居民啦。咁亦都有咧係馬鞍山嘅錦豐苑啦。咁而家咧就係包括埋呢個沙田一田百貨一二層咧，就話喺呢個11月28號曾經去過嘅人士。咁同埋咧就係藍田隧道嘅扎鐵工人啦。咁呢啲都係需要進行呢個強制檢測嘅。咁頭先我哋提到咧，政府立嗰個新嘅例咧嚇，個名都幾長啊，不妨再講多次啊，叫做預防及控制疾病（括弧對若干人士強制檢測嘅規例）。咁呢個新嘅例咧，就係一個禁足令咁樣嘅，即係如果政府有需要嘅時候咧，你就需要係逗留嗰個地方嗰度，係要直到個檢測完成咗嚇，知結果咧先可以走嘅。咁但係而家未用嘅嚇，呢、這個想強調啊，呢個未用嘅，即係而家咧都係話用一個強制檢測，即係要求啲居民咧就一定要做一個檢測咁嘅啫。咁好啦，咁我翻頭先我想即係請教阿陳澤銘嘅嚇呢個問題咧，就係政府今次再新嘅立呢個咁嘅例裏邊咧，其實有咩特別嘅需要咧？同埋喺法律上同以前咧，即係做呢個沙士啊或者豬流感嗰啲嘅時候嗰、那個隔離令啊，到底其實有咩分別嘅咧？咁 係講翻一啲基本嘅概念先啦。咁而家政府用緊咧呢一條法例咧，叫做《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咁呢一條係正式嘅香港法例嚟嘅，就係、是、香港法例第599章啦。咁呢條法例裏邊咧就授權咗食衞局局長，係如果係用一啲預防疾病嘅原因咧，佢可以再立一啲規則嘅。 嗯， 咁其實過去嗰幾個月咧，所有呢一啲限聚令啊，都係引申自呢一條主體法例嘅。 嗯， 咁所以咧就好大權力嘅，其實你做乜都得噶啦。咁呢啲咧，我哋俗語就係所謂嘅先定立後審議嘅一啲附屬法例，即係立法會咧就唔需要過噶啦，政府自己單方面就可以推咗出嚟，但係就可以喺立法會之後再討論。如果真係有問題，都可以推得翻嘅。咁所以咧就大家都可以明白啦。其實個用意咧就係話，如果有一啲好危急嘅狀況，就唔可能再擺落去立法會傾啦，就俾政府啦，我俾定個權利，預定即係預準預先授權咗俾你去做一啲咁嘅規則。咁所以咧成個法例個來源就係咁樣嘅。咁啊頭先陳景祥講到啦，咁就最新推出嗰條咧就係599J 啦。咁佢裏邊正如我哋俗稱就叫禁足啦，但其實佢裏邊咧仲有多一兩樣嘢嘅，譬如咧就係佢話一定要遵守呢、這、一個嘅規定，到一定要留在家中，亦都要接受咗一啲檢測嘅結果之前咧，你都唔可以離開嘅。嗱咁所以呢一條咁嘅條例咧嘅規則咧，其實亦都真係比以前嘅規則咧係多咗啲嘢嘅。頭先陳景祥提到啦，其實我哋2003年沙士又好，去到2008年豬流感又好，其實都經歷過類似嘅嘢。政府其實喺其他法例有啲類似嘅能力去做嘅，但今次政府咧就冇引用到一啲舊嘅法例，就決定重新做一個新嘅規則。頭先我講咗啦，除咗禁足之外咧，亦都要要求當地嘅居民咧喺個處所裏邊咧做足檢測先准走。咁所以咧係多咗啲嘢嘅。 咁嗱，你頭先都講咗，即係有多咗啲新嘅元素啦。咁嗱，你都有講過咧，呢個法例其實就唔需要經過立法會嘅。咁我相信都係俾政府喺行政當局一個高啲嘅效率啦，即係要應付啲緊急嘅情況啦。咁我哋可唔可以講咧，就話呢一個其實基本上都係賦予咗俾個行政機關一個特殊嘅權力嘅，可唔可以咁講啊？ 冇錯，其實我哋上年咧，亦都經歷過一個好爭議性嘅，就係緊急法條例，其實亦都係類似嘅，即係反蒙面法咧，亦都係咁。即係其實我哋喺普通法之下咧，好多時都會預留咗一啲緊急情況，等行政當局咧就唔需要走正常嘅立法途徑咧，都可以作出一啲規則。去應付一啲突發性嘅情況，咁係正常嘅，喺外國西方國家都好普遍嘅。 係嗱，依個咧就即係當然啦，大家都知道，即係應付啲緊急情況就唔能夠再花好多時間去即係又傾啊、辯論啊、討論嗰啲啦。咁但係今次裏邊我都發現咗咧，就係即係依個法例裏邊咧，就固然係賦予咗俾政府一個權力啦。咁但係譬如話舉個例咧，有啲人即係再睇多少細節嘅時候咧，就話依個新嘅規例裏邊咧，就到底係乜嘢情況，或者譬如話舉個例啊，爆發到有幾多宗啊等等嘅時候咧，有冇一個標準？先至要去到用到禁足 即係呢一招咧咁，咁似乎真係冇寫低到喎。 冇錯。 咁係咪按照你嘅理解，係咪依例可以即係寬鬆到就係基本上係行政當局行使佢自己嗰個酌情權嘅啫？ 冇錯。 係用按照個情況去反應嘅啫，係咪咁咧？可唔可以咁理解咧？ 當然嗰、那個點去理解條法例咧，就是、政府自己有嘅講法啦。咁、但係如果真係市民嚇遇到一啲覺得自己受到不公平嘅待遇嘅話咧，佢始終可以去法院申訴嘅。始終都可以作出一個司法覆核嘅申訴。你唔可以將一條法例無限地個權力比行政當局無限大嘅，佢權力完全冇約制，亦都唔可能嘅。咁因為譬如可能亦都違反咗人權法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原則嘅，咁法院其實亦都可以作出處理嘅。 係啊，好啊，咁我都了解咗呢個咁樣嘅背景啦。咁大家如果對而家即係啱行政會議通過咗呢個禁足嘅強檢法新法例咧，有啲咩意見嘅話咧，歡迎你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或者係發表你嘅意見。咁好啦，咁到呢個時間咧，請嚟一位嘉賓咧，同我哋都分析下關於今次嘅通過嘅新嘅規例，咁就係醫學會嘅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啊，曾其恩醫生嘅曾其恩你好， 你好主持， 係啊你好啊，啱我哋頭先傾緊咧就行政會議啊通過咗依個咁樣嘅禁足檢測法例啦，咁啊你作為醫學界嚟講咧，你覺得依個新嘅咁嘅例啦嚇，即係其實最嚴重啊，即係或者最高層次可以用到係禁足，即係啲居民即係唔可以走動啊，一定要檢測咗先嘅。對而家控制嘅疫情嚟講有幾大嘅幫助，或者你覺得即係個幫助大唔大咧？ 我自己個人咧就覺得應該即係其實呢啲咁嘅做法應該早就應該可能應該要實施。咁因為而家我哋即係面對第四波咧係好風險啦，第一樣嘢。第二樣嘢我諗相信之前大家有聽到就係即係醫管局嘅前線同事啊、急症室同事啊同埋深切治療部嘅同事咧都已經同公眾講咗今鋪嘅疫症咧，係真係嚟得好兇猛。個入住率已經係好高嘅，即係如果我哋嘅公營系統係失守嘅，其實咧係成個社會都要承受嗰個後果。嗱，我相信而家咧，其實係政府有責任咧，係説明俾社會大眾聽點解你迫於無奈要行呢樣嘢。你行呢樣嘢嘅時候，希望每一位市民都應該要遵守呢啲法例。我相信即系唔系净系个法例就咁出台就得噶，即系都要让即系市民咧去明白每一个即系公民喺呢个社会咧都系有个责任去保护呢个社会。所以我自己觉得咧，即系你要有理有据，同埋咧就要说明清楚咯。咁所以我相信如果你做晒呢啲嘢咧，其实市民系应该明白同埋会接受。 但喺今次而家推咗呢、這個即係新嘅例出嚟之後咧，咁政府大到現在為止都冇用到禁足呢一招啊，即係都仲係強制檢測嘅啫喎。咁你覺得夠唔夠咧？即係如果淨係要求做一個強制檢測嘅話， 強制檢測單一強制檢測係足夠嘅，因為你要明白我哋嘅樽頸位喺邊度。我哋嘅樽頸位而家咧就有幾方面嘅，第一樣嘢咧就係、是即係衞生防護中心嘅同事係嚴重不足。我自己覺得，第二就是化驗嘅人員，同埋嗰個化驗咗之後得到個結果，我哋英文叫 turnaround time， 其實係有滯後嘅。咁所以你未有個結果之前，即係譬如你有個真空期，真空期就譬如可能你驗咗，你交咗樣本，可能你要等三四日然後先出報告。咁呢段期間，如果個人係真係在個社區遊走，繼續翻工，繼續見同事，其實佢係有機會將佢身上嘅病毒擴散去。咁呢個其實係大家都唔想預見得到嘅。咁我自己覺得，我哋係要將呢啲即係呢啲咁嘅可能性，或者呢啲嘅危險性係減省，減到最低。咁所以我自己覺得禁足係迫於無奈，咁係應該需要實行。 明白，曾主席，你啱啱就提到呢、這、一个个时间个 time gap 啦，所谓个时差嗰个问题啦。但我亦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嗰、那个个范围嗰个问题啊。嗱，就譬如而家我哋知道就系葵盛西村有啦，啱啱亦都听到呢一个锦丰苑、锦惠阁亦都好似有发生呢个爆发啦。你觉得嗰个范围应该有几大啦？譬如葵盛西村第八座系咪成个第八座都应该要封晒咧？会即系嗰个点样去拿捏嗰个范围咧？ 其實咧，我自己覺得政府同埋衞生防護中心喺呢方面咧，應該即係要説明多啲嘅，就係話 你要俾到全香港市民有一個路線圖，有一個心裏有盤算一啲嘢，就係譬如你當某一笪地方、某一個屋苑，或者你工作嘅地方，或者你參與過嘅地方，你譬如係有嗰度，譬如有多個某一個數嘅人數係確診嘅時候咧，你其實你係將會行使一個強制性檢測，甚至乎係禁足令，即係你要話俾人哋聽，因為每一位市民佢哋都要預備，就係萬一如果我真係中咗的話，咁我要安排我生活，我要安排我工作。咁如果你能夠，譬如你話每即係譬如達至到有三個或者五個人係確診嘅喺同一個屋苑底下，你就即係政府自自然然就會將嗰度係開始封㗎啦，或者可能要即係要做強制檢測。你起碼要話到俾人哋聽，原來咧你啲標準係劃一嘅。但問題而家我哋睇唔到啊，睇唔到知唔知道佢把尺係點？我今日喺另一個電視台我都係咁樣講，就話你要有把尺，你會話俾全香港嘅市民聽點樣。咁所以變咗你信息發放，同埋你要有一個平台發放，你可以利用 SMS 通知就話，而家我哋譬如某個屋苑已經爆啦，如果你屬於依個屋苑嘅人，你幾時幾後將會實施依樣嘢。呢、这個係 automatic， 即係佢自己根本上已經知道，哦，你達至五個，你就要預備禁足，預備要做強制檢測。你要有一個預備啊！但問題而家我哋冇嗰把尺，你要預先話俾全香港市民聽，你嗰把尺係點樣？ 嗯，系啊，曾其恩嚟，都想问一问你咧。嗱，譬如你头先都讲咧，即系话个检测应该尽快知个结果啦，就即系对个处理或者跟进都系有好处啦吓。咁而家嗰个即系由检测啦，即系用强制检测嘅方法，都唔系话好短时间内就可以知个结果啦，系咪咧？咁系咪反映咗我哋嗰个检测力量咧？即系始终都系唔够咧，或者系咪真系再要需要谂一谂咧？就系话譬如系咪要搵内地啊，或者系要加强边方面？去做到一個咧，即係真係大規模檢測嘅時候快啦，結果亦都盡快知道啦。咁而家係咪嗰個我哋個力量啊？即係依方面咧，其實係唔足夠嘅。 嗱，而家我自己個感覺咧，如果睇到即係譬如網上邊啊，或者一啲聽眾啊、市民咧，即係打上電台啊，或者打上一啲嘅電視嘅節目去講嘅時候咧，或者甚至街坊咧，的而且確係睇到有呢個情況，同埋感受到。做咗個檢測之後，唔係能夠譬如喺24至48小時去發放得到個信息俾相關嘅人士。嗱，依個我自己覺得政府要認真去諗點樣去改善。如果你自己係唔能夠達至到某一個準則或者一個標準嘅時候，你係應該要向上去請求協助，就唔係即係自己去攬上身，覺得自己係可以搞一掂。所以我自己覺得咧，依樣嘢其實係即係我覺得唔應該有個樽頸位，去將呢個樽頸位所引致落嚟嘅後果咧，係去遷就。所以我自己希望咧，大家即係或者市民咧，如果你覺得依樣嘢都係唔應該係咁嘅時候，你其實應該可能同你嘅區議員啊、立法會議員去反映呢啲。 曾其恩，剛才你提到即是你希望政府俾一啲較為客觀嘅標準，等受影響嘅居民咧有辦法去預知到自己會唔會受到影響啦。我睇翻今次呢一個所謂禁足令咧，其中佢提到裏邊個字眼咧，就係話處方要考慮個蔓延的程度啊。咁但系咧，佢就好籠統咁講嘅。咁咩叫蔓延的程度咧？即系其實我都好明白嘅。即系居民話啊，我住喺一樓，二樓發生問題啦。點解你要禁足埋我一樓咧？咁你又去點樣去理解呢個所謂蔓延程度嗰個理解咧？ 例如果市民或者即係有啲個官員唔明白咧，其實今鋪嘅疫情咧，有即係根據翻前線嘅醫護同事喺急症室或者深切嘅報咧。佢好多人咧係冇病徵嘅，即係其實只不過係入院嘅時候咧係即係俾人哋做篩檢嘅時候揾得到，咁但係問題跟住就急轉直下，所以我奉勸嗰啲市民咧，佢認為自己係即係譬如係冇事嘅，點解要引申到去禁足埋佢？其實千祈唔好大安置疑，因為你如果淨係做單一流程去做一個。強制檢測唔係常用去做檢測咧，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咧就係話，你未能夠去釐清曬 究竟有幾多户人口咧係受到感染？嗱，我舉個例，譬如你講緊青衣長即係康美樓嗰陣時，我哋知道咧受影響個人數咧係上下嘅，經過渠管啊、排氣喉泄漏啊、改裝等等。如果你講翻沙田木泉樓嘅，可能是多種風險因素導致得到的，就包括有限度的空氣性傳播。但是問題，如果你不將它全部去做篩檢的時候，你根本上不知道那個確診人數的分布是怎樣。這樣的時候，你令到一些即譬如即我們政府的官員啊，或者譬如袁國勇教授啊、衞生防護中心他們做環境評估的時候，究竟今次的爆發在某一個地方的可能性是透過什麼去傳播了。咁所以變咗你整棟大廈去做個篩檢，唔係淨係單一抽出嗰啲確診者，同埋呢其實係幫助我哋嘅官員同埋一啲衛生嘅官員呢去釐定究竟今次嘅爆發佢個傳播途徑係透過啲咩方法。咁我哋要透過即係知道佢哋嘅分布係點樣，然後揾出究竟今次係點樣傳播開去。 嗯，阿曾其恩，我想再问翻你关于嗰个政府嘅检测个能力啊，即系头先佢讲咧就嗰个检测嘅结果咧，就希望尽早知啦，即系但系而家似乎就唔系咁理想噶，咁但系亦都系同一个情况，就要进行呢个强制检测嘅时候咧，啲市民排队亦都同样都好耐噶，咁而家我睇翻个资料咧，葵城西村八座居民咧就话喺11月18日咧就话曾经要逗留超过2个钟头啊，咁咧就要等检测啊等等啦，咁我亦都睇到新闻报道好多时咧就要排晒长龙啦，咁亦都系话要等几个钟头先至系得到嗰个检测嘅樽或者即系等等嘅。咁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其实系唔系都系显示到我哋头先讲紧个问题系应付唔到？即系而家疫情嚟紧嘅时候咧，嗰啲个案多咗，同埋真系要做检测嘅时候咧，系应付唔嚟咧。 嗱，我谂即系我哋第一要即系问卫生防护中心嘅同事咧，佢哋即系好辛苦啦，因为。而家即係四處都爆啦，即係你頭先講到嗰啲地方啊、屋苑啊、商場啊咁樣，其實佢哋已經分身不暇噶啦。我希望即係政策局啊、政府咧，可以真係調撥更加多嘅資源咧，去幫即係衞生防護中心嘅同事咧，即係去即係協調呢啲嘢。尤其是當一啲嘅爆發或者你確診嗰啲事件咧，係發生喺啲假日同埋即係周日。因為譬如你講緊今次葵盛西村公布嘅時間，佢係喺禮拜日，咁所以你能唔能夠可以協調得到準確或者即係好機動性去派到人去即刻做相關嘅嘢咧？我自己希望政府係真係可以主動地去提出啦，因為而家俾我嘅感覺咧，唔好介意咧，就係、是、我自己覺得即係我哋而家社會未能夠好聚焦個抗疫。即系我自己觉得 好啊，个时间关系啦，因为我哋咧就都要听下新闻先啦。唔该晒曾其恩啊。 重症病房效率达到100%。另外，由诺斯会国际特赦组织组成嘅人民疫苗联盟话，由于富裕国家囤积多于需要嘅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出年喺几十个贫困国家入面，10个人就有9个可能不获接种疫苗嘅机会。聯盟話，佔咗全球人口1.4%嘅富裕國家，上個月訂購咗最可能推出市面嘅疫苗53%嘅庫存量，認為研發疫苗嘅藥廠應該透過世衛組織公開分享技術同埋知識產權，以便製造更多疫苗。喺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同时，一道广阔的云带正覆盖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有一两阵雨，下周一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同埋星期三早上相当清凉。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交通意外，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富豪东方酒店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咁而家龙尾咧就分别去到界限街近喇沙利道、亚街老街近路明道同埋码头围道近住龙浦道噶。重复一次啦，就系、是、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有交通意外啦，龙尾分别就去到界限街近喇沙利道、亚街老街近路明道同埋码头围道近龙浦道。如果可以的话咧，揸车朋友请考虑改道行驶啦。另外，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桥底第二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咁车龙消散紧啦。而家喺观塘道西行上狮隧方向的车龙咧，主要就喺彩虹交汇处那段比较多车一啲，龙尾就去到德宝花园，另外一边咧就系伟业街近上怡道，而沿住窝打老道上去狮隧方向嘅龙尾啦，就排到去沙福道。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呢现在是行车畅顺的。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政府总部那段比较多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城市花园那段都是车多缓慢的，龙尾是在上桥位。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交通繁忙噶，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提一提大家啦，喺港岛皇后大道西有水务急收，近正街嘅快线封闭咗，长度超过7米嘅车辆暂时不能够由皇后大道西右转入正街。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施政报告都有着墨，公务员宣誓，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现职的公务员同事拒绝签署呢些声明，最起码咧对嗰个升迁系会有影响。 公务员会不会不能够公开反对政府的政策咧？ 就一个政策的讨论和表达意见咧，我觉得呢个系冇问题，但是方式程度会不会产生质疑？呢样嘢真的要考虑。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陈泽铭。 自由風回嚟啦！今天有評論員陳澤銘喺度噶，陳澤銘，我頭先同阿曾田恩傾過咧，其實都係講到一個問題，即係關於個新嘅禁足令啦，即係政府立咗出嚟嘅。咁其中一個咧就係到底雖然係我哋俾咗行政機關一個酌情權啫，但係到底係咪其應該有一個標準嚇，係到乜嘢情況之下就真係先做呢個禁足令咧？咁因為依個當然係俾市民去個透明度啦，要即係清楚啲啦。咁亦都可能係對一個即係執行嘅時候咧，即係對政府啊，亦都有一個標準喺度嘛。咁呢方面你覺得？從法例去理解，或者從法例本身來說，有沒有這件事的規定，即是定一些標準才做不做這個禁足令是好的呢？ 即係或者有冇需要去做咧？ 係現行呢一個規則咧，即係599J 呢個寫法咧，就好籠統嘅，就冇講到一啲客觀標準嘅。咁我就咁聽阿曾其恩講嘅講法都好合理嘅。有一個高嘅透明度啦。受到影響嘅居民會清楚究竟有咩時候我會受到影響啦。咁呢個係絕對好事。更加重要嘅咧，始終呢一個禁足令咧係影響到一個個人自由嘅。即係唔俾你離開屋企喎。咁所以其實係限制咗人身自由嘅，咁呢个都系几严重嘅一个行为嚟嘅。咁所以如果较为一啲透明度高嘅，社会嘅较为明白点解要咁做，同埋喺咩情况之下先会做，咁对政府嘅公信力又好啦，对市民嘅接受都系好事嘅。 嗯，系啊，我哋而家倾紧嘅就系关于政府咧，就已经立咗个新嘅法例咧，就系禁足检测嘅法例啊。咁大家如果对呢个法例有啲咩意见，可以打嚟自由风同我哋倾下嘅，电话咧系1872311。咁而家電話機旁邊咧，有位聽眾咧就接通咗，你先同佢傾下先啊，黃先生。 你好，兩位主持你好。 你好。 嗱，頭先我聽完你哋講嗰個禁足令咧，譬如而家禁足令話要禁最多七日嘅，我走去驗咗個心喉報告，而家驗咗個報告，佢陰性嘅話，佢唔會 send 短信俾我嘅喎。係要陽性喎，三至五日之內。阳性都高啦，就话你确诊啦，咁就走嚟捉我或者系点样？咁我如果阴性我唔知道嘅，我喺屋企咪我咪要白坐。咁我验咗嘅话，我都要同公司请假噶。咁我请几多日好啊？唔系话呢样嘢， 即系最重要都系要早啲知道结果啦。大家都系想系咪？ 唔系你知道结果，但系问题嚟讲，你阴性嘅话，佢系唔会 send 短信噶嘛。咁我要喺屋企度等。但系你而家阳性嘅系要三至五日先知道、哦。 系好明白，明白，唔该晒你，黄生。咁啊，到底呢个咁嘅检测里边咧，即系我谂嗰个效率啦吓，即系都好需要，即系因为好多人都系即系阿黄生讲得啱嘅，好多人要真系如果真系出咗事啊，就算系不幸，都起码要安排到好多事情噶嘛，通知你嘅屋企人啊、工作地方啊等等啊咁。咁啊，始终都牵涉到一个到底我哋而家要做呢啲咁多嘅检测咧，我哋嘅能力啊，系真系咪应付到咧？咁呢个都系大家如果有兴趣发表个意见咧，或者咧医护人员咧对我哋而家呢个情况咧有冇咩特别嘅睇法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陳澤銘，我哋而家咧到依個時間咧，就請咗另一位嘅區議員咧，就係沙田區錦濤議員啊許立新咧，同佢傾下咧關於錦風縣亦都出現咗啲爆發咧，政府可能亦都係需要咧進行一個即係強制檢測嘅。好啦，咁啊電話機旁邊許立新呢度啦，許立新你好， 係主持你好。 是啊，我哋啱就讲緊呢，就係錦風縣里面呢就都持续出现咗一啲嘅个案㗎，咁亦都係话呢係包括咗一啲跳舞群组关联嘅个案啦。咁而家政府话呢就宣布咗都要做一个强制检测啦。咁你哋嗰边而家啲居民个反应系点样呀？ 哇，其实居民反应呢都有些少可以话恐慌啦。因为就佢哋唔系好认知呢个强制检测个情况系点。咁同埋都系今日个记者会四点半突然间公布。咁所以佢哋都有啲不知所措咁样。 咁而家暂时系点做呢？即系而家政府通知咗你哋，譬如我要做呢个强制检测啦。咁要做啲咩准备呀？居民要留意啲咩嘢？有冇通知过或者有冇联络过你哋呀？ 哦，其实就好实际上系未有任何通知或者联络我哋。咁就算我都询问咗好多地方，例如民政处啊、卫生署卫生服务中心或者系管理处咧，其实都未有一个明确答案话个检测应该点做。咁我只能够靠我哋自己经验啦，因为以往跳舞群组都系一个属于强制检测嘅群组啦。咁就公布翻啲消息，希望居民冇恐慌，因为有啲居民亦都好担心。已經話，因為佢哋以為檢測就係一個封村或者禁足令，咁佢就同啲記者或者同我哋通知翻，我已經買咗一個月嘅食糧喺屋企啊，塞爆咗個雪櫃啊咁樣，咁我就先都做咗個 live 就同佢澄清翻啦，而家係都未確認所有嘢嘅，咁檢測點樣做咧？會派人過嚟收樽啦，因為琴日我哋呢度剛剛亦都派咗樽，未公布個強制檢測嘅時候，啲居民係自愿性。咁就佢哋今早去呢个健康院呢就都排咗差唔多45至到60分钟先至可以交到个樽。咁我都有要求过会唔会係可以卫生署派到人过嚟收樽方便返啲居民呢。咁同埋佢哋就话会唔会需要再做一次检测，即今日交完樽。而家你話強制檢測，咁需唔需要話係話要再做多次咧？咁就我都要幫手澄清翻，同埋勸啲居民 唔需要太過擔心先。呢樣嘢就 許立新啊，我即係根據新聞報道咧，我睇到嗰個要求咧就係話如果喺11月19日後曾經在呢、這個錦衛閣度係合共逗留超過兩小時嘅人就需要強制檢測啦。你嘅理解係點啊？即係兩個鐘係點計啊？定話點咩叫累積啊？等等，你嘅理解係點樣？ 哦，那個理解就係話，因為佢咁樣講，一來如果你話累積兩個鐘嘅情況，就所有居民都基本上都累積超過兩個鐘啦。佢就話累積兩個鐘，我相信佢係針對翻一啲可能話保安員或者一啲替間嘅保安員工啦。咁就因為佢有時替間可能會定一個鐘食飯。咁嗰啲夠唔夠累積半個兩小時呢？咁可能都亦都計算在內。咁亦都詢問過管理處嘅。咁我哋呢個管理處都答覆我，佢哋主力清潔人員或者保安員都係保安員嚟計呢，都係特定四位保安員管理呢個錦衛閣C座嗰度。咁所以就話驚去擴散到其他座數，坐喺座頭咁樣樣咯。咁佢而家應該都係兩個鐘，即係總之居民一定係超過兩個鐘啦，或者一啲保安員、清潔員都需要做咗檢測嘅。 明白，明白。喺報道度我就唔係睇得好清楚。其實而家據知有幾多個確診嘅個案啊？喺 其實啊，係啊，點解啊？我都係想講翻呢樣嘢，就係話嘅琴日都有講過話錦豐苑新增5宗確診，好多媒體報道。其實就呢一個消息係唔正確嘅。其實只不過係話11月23日。到12月5日，其實直至到今天為止咧，即最都係出現過5宗確診個案做累積，即係其實錦豐苑私座係累積咗出現5宗嘅確診個案，就並唔係話琴日新增5宗，即係 total 10宗，係只係話11月23日到而家兩個星期左右都係得5宗嘅確診個案嘅啫。 咁呢5宗咧就已經要做一個強制檢測啦。咁你自己覺得嘅有冇需要咧？ 其实嗱，有冇需要呢？我就个人认为就绝对冇需要。第一件事，昨天先至派嗰个样本瓶，即系派樽啦，俗称。咁啊，今朝早嘅街坊就好辛苦去咗排队。咁任何嘅，即系就算今日记者会张竹君都答嘅，佢哋都未知道嗰个结果系点样样。即系你话，若果有结果啦，哇！突然间多咗，即系多10个确诊成阳性，我觉得。我冇说话好讲啦，咁就应该都真係要做一个强制检测，甚至乎话真係要做一个禁足令呢都正常的。但而家系未有任何嘅证据显示一个社区传播啦，亦都冇任何显示话有啲咩途径传染会啲喉管啊各样嗰啲。咁我觉得就唔需要话做一个咁紧急性嘅强制检测，同埋公布上我好似到而家呢一刻我同你做緊访问，我都唔知佢哋个安排系点嘅。咁最紧要系卫生署同埋卫生服务中心有咩事有咩确诊个案系唔会通知我哋区议员，其实。我都系靠自己嘅途径问管理署或者问啲街坊，突然间有个救护车出现咗，咁再追问先知有咁嘅情况，就系、是、觉得唔够透明度咯。 即系你系知道而家都唔知道个安排会点。 其实就唔知道，我都系靠翻以往嘅一个叫俗称跳舞群组嘅做嘅方法嘅经验，讲翻俾街坊听，大约系点样做，咁就起码佢哋唔个心会定少少先，因为佢哋真系以为封村，好多街坊都以为系， 暂时未系，而家系即系强制啫， 系佢哋以为真系吓，咁所以我都要同佢哋讲一讲，定一定，大家唔使惊住咁样样咯。 咁如果喺锦卫阁里边咧，啲居民想去做检测，系去附近嘅中心噶，要隔几远啊？即系佢嗰个检测中心嘅话，要。 其实如果系话步行马鞍山虽然唔好大，但如果步行去健康院咧，佢近住系富宝花园附近山脚嗰度。咁都要十几分钟先至去到， 哦，即系都几远下喎，即 系 可以。 系啊，即系佢都同我反映系话，搭车一个站又好似唔系，咁如果系行路又好似有啲远，咁有啲老人家，咁所以我现在就都同卫生署讲话，佢会唔会派到人过去收樽咧？咁会方便翻当区居民啦。如果做强制检测， 系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啊。咁啱同我哋傾，係啊，唔該。啱同我哋傾嘅就係沙田區錦濤嘅議員啊，許立新咧就講翻咧，就喺佢哋個區裏邊咧，就而家嗰個錦豐苑嘅錦衛閣啊嚇，咁就有5宗嘅個案啦。咁啊，衞生防護中心已經決定咗咧，會進行一個強制嘅檢測嘅。咁啊，大家如果對呢啲話題有興趣嘅話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啦，翻嚟會傾下關於咧的士司機咧都需要強制檢測噶。 有请六号佳丽唐丽球小姐。 唐小姐你好， 亨恒勤你哋好。 如果要听电台节目，你会揀边一个嚟听呢？ 我会揀手下留情啦。 点解呢？ 因为咧听手下留情咧可以勾起好多集体回忆啦，又有好歌听啦。不过最紧要咧就系今个礼拜有我。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何铿， 仲有我唐丽球，手下留情，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全球疫情反复，对社会、经济以至其他层面嘅影响深远。居家抗疫措施令国际旅游业停顿，对于热爱出门旅行嘅香港人嚟讲，更系感受至深。你有几想去旅行呢？刘天赐、林佩里同嘉宾周月玲一齐讲，好想去旅行。 今晚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回來跟大家談談政府一些抗疫措施，就立了一個禁足的檢測法例，法例延伸出去都有多問題下的。陳振永，不如你又跟我們談談，剛才我們剛才談到，就譬如舉個例，這個另一個村，這個錦圍村，如果他真的要做檢測的時候，其實就是這樣的居民，即現在暫時起碼是這樣先，都要走到老遠，即是去拿樽或者什麼，其實有很多人都已經說了，如果你這段時間裡面是有問題的人，你其實已經是做一個是散播緊嘅一個咁樣嘅危機㗎啦。咁其實政府呢方面，我覺得直體似乎都好多啲咁嘅漏洞嘅，經常都出現喎，係咪咧？ 係，我諗即係個兩難就係之前我哋兩位嘉賓嘅睇法啦。一位就係醫療界專業啦，就好明顯嘅，因為我哋根本都唔知個傳播途徑係乜嘢，咁真係要小心嘅。咁所以當然就係佢會傾向禁足啊，較為嚴格啲嘅限制啦。咁但係從居民嘅角度睇，當然就唔希望俾人嚇冇需要都唔准我周圍去，限制咗我的自由。咁當然兩方面嗰個意願係相對嘅，係對抗嘅。咁但係作為政府點樣喺中間做個平衡咧，永遠都係最難嘅一樣嘢。即係頭先陳景祥你講得好啱啊！如果嗰個係一個帶菌者，佢已經走咗落去超級市場買嘢啦，咁已經喺度散播緊病毒，咁是不是又即刻將整個屋苑即刻禁足呢？我自己都沒有一個很清楚的答案給你。即是中間怎樣著墨呢？我自己的建議就始終是跟回科學，聽返專家的意見，怎樣是最安全的做法。 是啊，現在這樣的疫情之下，政府已經是作出一系列的決定，包括葵涌西村，剛才跟我們談的就是錦圍閣，沙田一田百貨，還有藍田這個南隧道，這個隧道扎鐵工人，都是要列入了做這個強制檢測的。還有一個組別呢，就是我們的的士司機，也都已經是要列為是要做強制檢測的。大家如果對這些強制檢測的措施有什麼意見呢，就可以打來1872311跟自由風談談。現在這個時間裡面就接通了的士業的朋友，就是的士前線司機總會主席藍桂強，跟我們說一下就關於的士司機要強制檢測的事。藍桂強你好。 喂，你好，两位主持好， 系你好， 系啊， 各位听众好， 系啊，嗱，政府而家就决定咗啦，即系即使司机咧，即系你啲同业咧，都要进行呢个检测啦。咁你哋已经系点啊？收到通知，即系应该点样做啊？或者个检测嘅流程系点样？你清楚未嘅咧？其实， 查实嗰个都几方便嘅。头先我啱做完六点钟， 哦，系嘛？ 啊，都好方便。 使唔使等啊？或者系点啊？成个过程要几耐啊？ 因为我有一组预约嘅，佢有两条队嘅，预约就一条队。即时去有一条队咁嘅，咁查实可能我六点钟咧就冇咁多人咯，就即系个流程都几好 嘅。你系预约嘅？ 系啊，预约嘅。 哦，前后几耐到啊？包括咗你去到检测完就可以走啦咁。 我谂系15分钟至20分钟到咯，应该最多都系20分钟到嘅。我谂可能冇添啊。 咁就都好方便喎，其实系嘛，即系你都觉得好方便系嘛？ 啊。 是咁嗱，你啲行 家咁讲咧，检测嚟讲咧，我话觉得系对我家人负责嘅啫。即系查实，我哋今日验完，听日开始全部唔喐嘅咧，我就觉得冇问题嘅。因为你而家边位系带菌者，大家都唔知，啱唔啱？咁因为你知我哋香港政府啲高官意志啊，系嘛？即系而家我都好兴奋啊，因为而家香港冇人食米中毒啊，有啲人食米中毒啊，我哋啲长官。喂，啲米卖到5000蚊一斤，咁啊冇人中毒噶啦咁。我哋啲高官好犀利噶，我哋香港啲高官。所以 你根本你諗下啲司機每日都要走。嗱、 嗯、 我唔知阿林鄭係諗啲咩啊？即係而家佢鼓勵啲司機劈車。 嗯， 喂，而家冇得做喎、啊。 嗯， 冇得做咁你又話喂要罰佢，又話二萬五，又話五千。 嗯， 喂，佢一個月都唔知佢而家可以揾到五千啊！ 系阿林家强啊，但我哋睇翻咧，譬如今次要求你哋做一个强制检测啦。咁嗱，譬如话，如果我哋系消费者，我自己搭的士咁啦。咁如果知道咗，譬如话检测系冇事嘅咁，咁虽然你话中间又唔知道会变数啦，咁但系起码即系都有个结果先啦，知道先啦。咁、系安心啲嘅噃，作为一个 即系 乘客同埋个顾客，系咪咧？ 我再完你觉得冇问题啦。咁我到接下一个。 嗯， 咁我下一个又睇到，因为原来嗰个系带菌者嚟嘅。 嗯， 再下一个嗰时，嗰个系点咧？ 嗯， 咁咪变咗你政府即系帮得播毒噶咯。 嗯， 咁起码做咗好过唔做嘅系嘛？我估 嗱，我鼓励我好多会员去做。 系， 但我自己成千会员我都系咁，喂你哋去做啦。 嗯， 即系我话你唔系为市民负责，为自己家人负责。 嗯。咁啲行家愿唔愿意噶？你同佢哋咁样讲？ 都好多都愿意， 都配合嘅 吓。因为你政府喂系咪都话罚五千？ 嗯， 即系因为你政府系鼓励啲人劈车啊嘛，喂，即系鼓励整个社会停顿。你政府又唔敢嗌人全民检测， 嗯， 喂，我都唔知佢谂啲咩嘢，嗰啲咩思维。 嗯，林桂强，我留意到今日有个电视新闻睇到咧，就你啲行家咧去做测试嗰条龙好长喎，即系你头先讲就你嗰个经验好好啦， 系 咪啊？ 我今朝9:22咧，我经过工厂嗰时都好长嘅条龙。 我听到好似话要等超过一两个钟添，系咪有咁严重？ 咁唔知啦，因为我睇咧。唔要30分钟都要45分钟噶啦， 系 今朝计啊，今朝我哋9:00几嗰阵时经过工业村嗰时，我睇到 系咁，但系你头先嘅经验咧就系好咗嘅，即系话个时间上面好咗嘅，系 啊， 咁政府有啲咩可以做得好啲啊？即系俾你啲行家起码喺个检测嘅时候唔好嘥咁多时间，即系我因为听到话，喂我搵食时间，我啲全部时间都系钱嚟嘅， 我话嘅唔系赚钱嘅问题。如果你话叫政府做好啲，政府话俾你听，我最好咁好噶啦，衰啲嘅仲有。 嗯， 系咪你喂你好简单，你无端端喂，如果你哋唔检测啦，咁你又话罚5000，如果再捉到你咧就25000。 嗯， 喂，你不如捉个司机枪毙好过啦。 嗯， 咁你要咪知系咪鼓励啲司机唔好开工啊？ 林伟强啊，而家个做法咧系有罚则啦，但系而家系咪话即系做咗之后佢要有个证明咁上下，即系你 系 已经检测咗，就要摆 喺 架车嗰度，系咪一定要做嘅呢样嘢系咪？即 系 而家系。 系啊，我头先都问嗰个做，咁我系咪将个牌挂喺我心口度咧？ 嗯，或者挂出嚟啦，起码睇到啦。 唔系，咁你要挂喺边度？我都唔知嗱，因为咧我成日我系好唔主张人有嗰啲道镜啊嗰啲挂埋啲叮嘢咧，我系好。因为永远都有嘢挂嘅，都有事先。 嗯， 再遮掩嘅。 但系而家就需要噶啦，系嘛？即系呢个新嘅规定之下， 我唔知 道就要有啲标示啦，系嘛？即系 我唔知咪嗌我哋挂喺我心口度咧，因为挂喺我额头度咯。 以你所知咧，林桂强，你几时会知道个结果啊？你头先做完啦，佢话俾你听。 未知 道， 因为佢话呢两日会有结果俾我哋嘅。 用咩方法通知你啊？佢 啊，佢用嗰个电信嗰、那个微信咯。 啊，微信 嗰、那个。 短信 信息啊，系短信， 电话短信 啊。 但你头先讲到咧，林桂强啊，即系话啲检测啦，即系正如你讲咧，譬如我今日检查咗，听日又唔知点噶嘛。咁其实系唔系你哋觉得可能要定期，或者将个时间缩短啲，譬如可能隔日啦咁样，会系个效果好啲咧？ 嗱，咁样讲啦，佢而家话两个礼拜之后又做啊嘛，我又唔介意呢样嘢嘅，因为我哋。每日都要面对啲市民啊，我又唔可以话每一个市民大菌者系咪先？查实，佢针对我哋的士司机咧，我觉得佢有啲难过咯。嗱，我又话俾你听，佢肯唔肯？你叫阿林郑肯唔肯讲一句100% Uber 司机冇中招啊？但系嗰个司机中招，佢都唔肯话俾你听，我系 Uber 司机啦。 嗯， 啱唔啱啊？即系好简单噶嘛。喂，你而家成日讲好多源头不明。好多只打麻雀，打完啦，喂，大家臭屎勿冚啦，即系你话我话啦，我哋人接得下，我哋知噶嘛。 好啊，好啊，咁嗱，我哋个新闻时间都差唔多到啦，要先唔该晒啊，的士前线司机总会主席啊，林桂强，我哋倾嘅关于的士司机要强制检测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志德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0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99宗系本地感染，其中35宗源头不明。另外有超过60宗初步确诊个案，再多一名患者死亡，系一名喺亚博馆检疫中心嘅85岁女院舍院友，本身有长期病患。其後轉送瑪麗醫院，今日下午不治。葵盛西村第8座再多4宗個案，沙田一田百貨再多1人確診，將軍澳藍田隧道地盤有1名扎鐵工人染病，另外有5名扎鐵工人初步確診。衛生防護中心說會要求葵盛西村第8座居民、沙田一田百貨員工、將軍澳藍田隧道工作人員和馬鞍山錦豐苑錦衛閣的居民接受強制檢測。立法會通過同意任命英國最高法院副院長賀之義做終審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建制派議員何君堯質疑當局只是從個別國家之中選擇法官，認為應該廣納人才，建議選擇來自文萊的法官，表明未必投下支持票。最終大會同意無需記名表決，會上議員以舉手的形式同意任命。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說，經立法會同意之後，賀之義勳爵的任命將於明年1月生效，任期3年。立法會因應疫情安排非正式會議可以透過視像形式舉行。立法會主席梁君彦說，由於是非正式會議，因此不受特權法保障，亦都不用修改議事規則。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謝偉俊說，如果將來正式會議以視像形式舉行，就要修改議事規則，例如法定人數怎樣定義等等。日本東京都新增572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數字是疫情以來單日第二高，令到都內至今近45,000人染病。共同社報導，預計日本最快在明年3月前後開始為民眾接種新型冠狀病毒疫苗。報導說，日本政府和美國藥廠輝瑞達成協議，明年上半年供應1億2,000萬劑疫苗，可以俾6,000萬人接種，但係需要經過日本國內臨床試驗同埋審查手續，預計最快喺3月前後開始接種。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早晚有一兩陣微雨。聽日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氣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隨後幾日有一兩陣雨，下星期一氣温顯著下降，星期二同埋星期三早上相当清凉，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后少少，近住菲林明道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清理好，但是现在告示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近税务大楼。告示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带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受到较早前太子道东的意外影响，现在九龙城回旋处一带的交通稍微有些繁忙的。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的九龙城出口挤塞，车龙排到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黄鹤大道西因为水务急收，而家近住正街一段的快线仍然是封闭，长度超过7米的车辆暂时不能够由黄鹤大道西右转入去正街。另外在九龙城的东正道因为爆水管，东正道来回方向近住乐善道的全线仍然封闭，九巴的 2D 是需要改道行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不要匆忙转线，要回头望清楚，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五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点 一滴小烛光。 大家好，我是开心日报的杜文慧。作为家长呢，今年真是不易过。整个学年呢，我的仔大概翻了只是80日学啫。但都感恩的，他成熟了很多，仲懂照顾我添。条路越崎岖，我们更加要你扶住我，我扶住你。希望大家都带着这份家人的爱走过2020年。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陈泽铭。 自由風翻嚟咧，新聞之前咧，啱傾緊咧，關於咧的士司機亦都係咧係需要強制檢測嘅。咁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一位係關於的士同業嘅的士前線啊，司機總會主席林桂強啊。咁啊講咗佢好多實際嘅情況啦。譬如檢測完之後咧，譬如話跟住又要接觸好多乘客啦。咁到底係咪真係有效地可以即係阻截到呢啲咁樣嘅傳播咧嚇？咁啊歡迎大家咧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咧關於一啲咁樣嘅措施啊。咁尤其政府已經通過咗一個咧係即係禁足令咁樣嘅新嘅規例啦。咁欢迎大家打嚟咧，系可以发表你嘅意见嘅。咁今日有我哋嘅评论员咧，陈泽铭喺度同我一齐倾偈噶。 系 咁，陈泽铭，我哋而家电话机旁边我哋接通咗位陈女士啦，不如同阿陈女士都倾下先。 你好啊，你好啊，主持。 系啊，你好啊。 我今日听朝头早听佢话咧，就系啲的士司机22号之前就检测晒，然后圣诞先去载客。咁已经过晒好多日噶咯，有咩药效咧？佢会唔会啲资源错配啊？你不如去嗰啲疫下嗰啲。就幫佢多檢測就快啲，因為其實好似而家都覺得佢係應付唔到啊！你同啲幾千司機檢測到又如何啫？佢聽日又中喎，可能咁咪一樣散出去。反而你個源頭咧，可能佢哋載咗，有機會係載啲外染檢疫人士，咁咪會惹到翻嚟，又係要散翻出去。咁另外咧，我就覺得冇效咯，呢、這個資源錯配咯。如果你擺落去， 即係講的士司機就冇效冇用。 你叫他又要去排一轮队，又嘥他的时间。 嗯。 跟住验完之后，你话有冇作用啊？如果而家22号之前，我今日去验咗之后，我等到20几号去揸，即系揸的士嘅时候，咁、有就可以就话得咯。其实我又觉得唔效咯。 嗯。 咁另外就想讲咧，嗰啲腋下咧，你话叫人哋譬如禁足咁话咧，咁禁咗足佢嗰啲人唔使翻工嘅咩？ 嗯。 七日边个边有冇补偿啊？我想请问有冇讲呢样嘢咧？ 嗯。好啊， 我要 揸 车嘅，咁我点啊？ 系啊，都未有 噶。你即系要有个配套，即系做得好先，先可以推出嚟啦。就唔好盲目讲出嚟，我有呢样嘢啦，咁咯。 好，唔该晒你先，陈女士，好清楚啊。咁啊，陈泽铭，你点睇咧？其实而家好多，即系我谂政府都面对好多压力嘅，即系话一定要清零啦，要全民检测啦，甚至要立例去做啊，咁样。咁但系实际上，大家睇到嘅真系好多执行上嘅时候嘅细节吓，你点样保障啲人？譬如头先好多人都问过，譬如话真系如果真系唔能够出到嚟或者禁足令嘅时候咧，譬如嗰啲要翻工嘅朋友冇咗份工，或者譬如话真系生活上嗰样嘢点做咧咁？咁你覺得其實呢個即係全民檢測或者強制上嘅立例咧，係咪真係咁實際咧？ 我按法例咧，就當然可以俾到行政當局一個權力去做呢樣嘢啦。但係執行上咧，其實真係唔容易。其實我哋望去全世界，有邊個國家真係做得好？有嘅，即係台灣做得唔錯啦。大家我哋知道，其實國內都做得好好嘅。咁但係佢哋都各有前因啦。國內嘅原因就是正正頭先我哋一路講啦，除咗呢一個強制檢測之外，仲要禁足。其實喺 加兩樣嘢加起上嚟先真係有效，先可以清到零嘅所謂。咁但係亦都頭先提到啦，牽涉好多人權問題啊，生活上嘅問題啊，禁咗足，我點樣去超級市場買嘢食啊？即係成家人困住屋企，咁即係呢啲全部都要考慮嘅。咁即係有時我哋批評政府好容易，但係真係佢點樣做咧？其實全世界成功嘅例子都唔多嘅， 唔容易啊。咁好啦，我聽眾咧，仲有一位聽眾啊，李先生，你都打通咗啦，同我李先生傾下先啊。李生你好， 喂，系， 系啊，到你啦，请讲。 系啊，我系的士司机嚟嘅。 嗯， 系我开夜班。呢、這个检测咧，我觉得佢系根本连人手都唔够。我连续几日打电话，不停咁打200几300个都有噶啦，都系打唔通去。 哦、你 系 想预约嚟打电话？ 系啊，系啊， 嗯，系、嗯。 因为我哋都想做，但系佢真系唔够人手，连预约都唔够人手去做，根本又做唔到呢样嘢。而家就 系、 是、 系 哦，你系打电话预约都预约唔到，系嘛？ 系啊，我由四点几，因为我系翻夜间嘅，我四点几打到九点，不停咁打都系唔通嘅。佢个电话系 而家会有13个地方系可以俾你去做噶嘛，系嘛？即系的士司机，咁你会唔会直接去嗰地方嗰度去排队啦，或者系咩成咧？ 佢都话冇得俾你排噶，要预约先俾你做咯。 系好啊，唔该晒你先啊，李生啊。 好， 咁系喎，呢、這个即系咁系佢哋即系咁前线嘅朋友最清楚啦。 冇错，执行上真系好有问题。 如果你真系一定要打电话咁又打唔到，咁到底点做咧？咁啊，即系呢个真系牵涉到，我谂就系我哋都倾过啦、 嗯。 政府好多即系包括咗检测嘅时间、几时知结果，同埋如果而家你要再将呢个强制检测规模扩大啲咧，咁人手系的确系一个都几大嘅问题嚟嘅。 绝对系。 好啊，咁我哋不如休息一阵啦，翻嚟我倾另一个话题咯。 好啊，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呢、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齐听节目嘅系萧艳萍。 今集邀请到两位年轻嘅癌症康复者 Tammy 同埋 Fandy， 去分享翻患病以及康复路上同家人相处嘅感动时刻。 深夜一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系 《我们都是同路人》Youth Fighter。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跟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为轮紧公屋超过三年嘅合资格人士有一个嘅每月嘅现金津贴，翻冇轮到公屋又冇资格攞津贴嘅人，反而被加租，会唔会好似系好心做坏事？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 我唔排除你听讲嗰个可能性，因为当下咧就比较难去评估嘅，我亦都唔想系超前代呢个研究小组讲租管啦。希望收到个研究报告，我哋加快步伐去做。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傾另一個話題啦，陳澤明啊，咁咧就講關於咧就立法會裏面定一個內務守則啦。咁啊，議事規則委員會上個月咧就召開咗個閉門會議嘅，咁啊通過咗民建聯嘅張國軍咧提出咗修訂內務守則嘅方向，咁咧希望用三招咧嚟禁絕呢個泛民拉布啊。咁呢三招包括咩咧？就係第一咧個委員會嘅選舉正副主席改用書面提名。咁開會限時30分鐘內就需要選出呢個主席，咁否則咧就交呢個內會主席指示處理方法。咁如果內會選唔出主席咧，就立法會主席咧係作指示嘅。咁第二點咧就話將專責委員會或者傳召官員議案咧就排喺一啲冇約束力嘅議員議案之後，咁除非獲得內會共識咧先可以打尖。咁第三點咧就話將附屬法例議案嘅辯論發言時間咧由15分鐘縮減至5分鐘。咁幾點裏邊咧都係即係希望減少呢個泛民拉布嘅機會啦，或者咧希望能夠即係個議會嘅議事嘅效率能夠提高啦。咁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謝偉俊就話咧就已經就住啲修訂方案咧完成個諮詢議員噶啦，咁隨時可以上台嘅。咁謝偉俊其實仲提出咗咧就係可以加啲新嘅機制，包括咗一啲類似罰錢停賽。系啊，即系有红牌制度咁上下嘅。咁好啦，陈泽铭，你都我谂都议会嘅事，你都好关心噶啦吓。咁啊，依一系列咁样嘅措施啊，啲内务守则 則嘅收緊啊，同埋即係話被逐者可能要被罰錢停賽啊，等等呢啲其實誒對個議會嘅議事嘅生態會有啲咩影響嘅咧？ 係，我諗所謂拉布呢樣嘢啦，英文叫 filibustering 啦，就如果用反對派嘅角度睇，就係話我哋喺議會裏邊咧，因為你嘅議會不公義，咁所以咧我就已經冇辦法去公平地投票噶啦。如果你連我拉布呢個權力咧都唔准許嘅話咧，咁我就完全冇辦法發揮噶啦。咁有一個講法咧，就係話其實拉布咧係一個核彈嚟嘅，係咪？即係個重量級嘅手法嘅。咁但係我哋亦都親即係最近啲見到呢幾年咧，用呢個所謂核彈嘅次數係好多 啊，好多，好密， 用得好密啊，真係。咁啊最明顯例子我自己記得2013年有一次財委會要修改呢個財委會內部嘅議事規則咧，泛民係推出咗超過100萬項嘅修訂啊，咁所以。即係另外一個例子就係舊年內委會嘅選主席啦， 最新 嘅 啦， 最新。咁所以又事實上就又係令到成個立法會係癱瘓咗嘅，呢個亦都唔可以否認。咁所以即係喺建制派嘅議員嚟講，就係話咁真係唔可以再咁落去啦。咁所以佢哋提出呢一個修訂咧，就是、令翻議會可以正常運作。呢、這個講法亦都無可厚非嘅，我覺得。咁但係泛民嘅角度睇就係、是、話，對唔住，我哋已經冇權嘅啦，你仲連呢樣嘢都攞走埋，咁以後。我哋嘅角色係咩嘢咧？咁所以呢個又係社會上我哋要作出一個決定，一個平衡嘅。 係啊，自由風我哋而家傾緊咧，就關於咧就立法會嘅內務守則嘅修訂噶。咁大家如果對呢啲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好啦，咁我哋而家個時間咧就請到咧就係立法會嘅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謝偉俊咧，同佢傾一傾嘅關於個議題嘅。謝偉俊你好。 系你好，两位好，大家好。 系啊，啱啱头先倾紧咧，就关于咧就会修订一个内务守则啦。咁另外亦都再可能要加料添啊，即系话咧可能有个红牌出场机制嘅。咁啊喺而家嘅议会里边咧，其实基本上就泛民佢都已经即系离开晒噶啦。咁系咪可以讲系呢啲咁嘅规则修订嗰样嘢系可以好顺利通过到啦？应该。 其实就算佢哋冇离开咧，我哋都相信应该会通过到，因为我哋基本上咧就一来系有一个 多数 或者。唔單止係多數嘅問題，而係事實上有道理嘅做法嚟嘅。因為剛才你兩位都介紹過啦，因為拉布呢個情況咧，已經係去到一個即係核彈就應該係真係要關頭先用嘅。但係如果經常用咧，那個核彈就即係好大問題啦。咁我用塔利班式嘅拉布形容咧，因為係有拉唔係有拉咧，咁呢個已經係令到個議會咧係運作唔到噶啦。咁我諗市民咧都唔覺得係應該可以咁樣做法嘅。咁所以我哋本來想話修正咧，都係希望可以係撥亂反正啫。咁但係而家由於因為都相當多嘅同事離開咗啦，咁我哋覺得個風險可能係細咗，冇一個所謂馬上即時嘅風險要處理啦。咁於是我哋都或者係希望除咗修改嗰個內會守則之外咧，都同樣檢視一下我哋嘅議事規則有冇需要咧係更加清楚咁或者係順暢咁配合翻一齊修訂咧咁先做。 嗯，谢伟俊，我哋而家睇到嗰个资料咧，就个内务守则咧就有三招啦吓，即系禁止，即系希望尽量减少拉布啊、拖延嗰个时间啦。咁另外就再要啊，而家即系有建议要加多一个红牌出场添啊。点解要再加料咧？除咗个三招之外， 其实呢个唔系新事物嚟嘅，我哋已经两届嘅议会都商量紧点样处理法。目前嘅情况非常之唔理想啊，一方面咧，任何人犯规咧。我哋只可以冇牙力地咧譴責佢，但另一個極端咧就係、是、話要去到出真係核彈啦，就揾一個基本法嘅彈劾機制咧就罷免呢位議員。兩個極端都唔係一個最好嘅方法，可能有啲唔係嚴重到需要罷免佢，唔係要 DQ 佢，但係同時都唔能夠就咁譴責下就算數。咁我哋不嬲都研究緊有咩辦法咧，可以係有多啲嘅機制令到有個阻嚇力咧。咁我哋參照翻，譬如英國國會咧，佢都好好多年都行使呢樣嘢嘅啫，包括係如果係違規嘅話咧，佢哋會係。無論當年嘅議會係唔可以出席又好，或者再嚴重嘅重犯嘅，可能係整屆議會都唔可以出席。而唔出席就唔係話出咗去唔做嘢就叫出糧，而係咧就唔出席嘅話咧，咁以佢嘅薪津都唔可以攞。咁呢個係可能更加係一個阻嚇性嘅作用啦。咁我哋只係研究緊唔同議會用咩方法去處理呢啲咁嘅問題啫。 謝偉俊啊，我想同你討論一下嗰個法律嗰個觀點，即係你哋覺得呢、這、一個內務守則嘅，你哋咁樣去更改咧，唔會有任何法律被挑戰嘅風險。 是不 是？相信是不会，因为内部守则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即是 house rules， 我们自己内部的情况、 嗯 反正如果不会违反任何基本法的条文的话呢，就法庭一般都不会是会处理我们这个内会的情况。 嗯，但我又当系咁谂啫，即系一般人我哋个观察啫。咁佢可唔可以，譬如话用一个咁样嘅上诉或者司法复核啦，举个例啊。咁而家有议会唔系一个完整嘅议会嘛？咁你一个唔系喺完整议会里边，你要通过呢啲嘢咧，有问题咁、啊嗯，可唔可以咁讲咧？ 呢、這个更加唔系理由，因为法律上好清楚讲明咧，即系任何议员或者任何或者我哋嘅组成方面咧出咗问题，系少咗人嘅话咧。是当时通过的任何的法案任何的议案都不会由于这个议员的存在或者不存在在法律上有挑战的可能性呢，导致到有关的法案或者议案呢是备受质疑的。所以这个理由是更加不是理由。 嗯、 另外一个呢就说亦都我都不妨提一提呢，就过往呢曾经有多番呢，无论是或者政党也好，议员有呢去挑战返无论主席也好，或者甚至乎可能是财委会的主席所作的决定，而是导致到最终的判决呢都是有关挑战者呢是未必想见到的。因为如果不挑战呢，仲估下估下呢，到处呢都仲主席都不敢或者太过或者确认地或者是太有信心地去做一些判决。但是由于过往无论是曾玉成剪报又好，或者是财委会陈建波处理有关投诉的时候的做法，法庭的判决呢都令到大家更加清楚知道呢，立法会的内务事务呢是其实法庭是不会干涉的，除非真的有违反基本法的条文。所以呢就导致到呢，而家大家听到好多时梁君彦主席都话，我有个责任呢要平衡返议会，一方面是议事规则，另一方面是顺畅进行，所以他很多时候都会是更加硬正地去判断一些裁决。所以这个法庭的所谓 JR 或者是一个司法复核呢，可能个结果呢正正就是那些反对的议员呢就不想见到。 嗯， 谢伟俊，我仲睇到有啲小道消息啦，即係除咗你头先讲嗰几个更改之外，好似连个 dress code 都有諗喎，有人话即係连嗰个服装嗰个衣饰啊，服装点样出席立法会都可能有一个特定嘅要求，係咪咁嘅事呢？ 其实 dress code 咧，呢个都系一个服装，不嬲我哋有议事规则里面咧，都系要有一个庄重嘅衣装噶啦。咁只不过以往咧就有例不依，咁亦都可能由于过往嘅主席系相对比较宽松咧，包括最早期嘅梁国雄议员咧着背心着 T 恤入去议会咧，就过咗关之后咧，于是就越嚟越宽松。咁唔單止係衣裝啦，其他譬如話展示嘅廣告嘅標語啊，或者甚至乎啲議員咧有主席又好，特首入嚟唔起身啊，同埋唔會稱呼主席做主席啊，只係用特別譬如我知道就許智峯最興咧，就梁議員梁議員咁就嗌佢嗌法就唔係真係話嗌梁議員嘅，而係有心話俾你聽，我係唔想嗌你主席咁種。咁呢種咁又唔尊重咧，其實如果喺無論係立法會又好，就有機制。又或者法庭都好啦，如果你去见到法官，你唔尊重法官咧，其实基本上你就算点样憎恨呢个法官，点样唔同意嘅判决都咧，你系要尊重呢个 institution 呢一个机制咧，你唔能够当面系侮辱佢。咁我哋希望可以咧喺拨乱反正嘅过程里边咧，唔好话忽视咗啲小嘅嘢，正如好似当年嘅纽约咧，曾经佢哋有啲地铁咧系好多嗰啲个涂鸦啦，或者嗰啲旧嘅区好多啲窗门被打破咗咧。咁直到後來有位新嘅市長咧，佢出現咧，佢就話認為呢啲咁嘅小問題咧，如果唔能夠處理佢咧，唔能夠馬上咧，所有嘅塗鴉即晚已經由清潔曬佢，所有嘅窗户咧有任何錯破户咧，都要馬上補救翻佢。咁紐約市嘅治安馬上好轉咗。 所謂 broken window theory 係我都有聽過。 你聽過啦，係啦。咁所以咧，立法會裏邊咧，其實呢啲咁嘅小問題咧，唔好忽視咗佢。少少少少加埋咧，就係議會就係冇網管啊，冇規冇矩，同埋唔尊重一個建制，同埋完全係唔尊重，即係冇一個優質嘅文化裏面咧，好難運作。咁我覺得係時候咧，或者大家相對多嘅同事都覺得有意見，認為我哋應該呢啲小修小補，我哋要處理曬呢啲 broken window 啲爛窗破窗，我哋修理翻佢，咁咧會令到我哋議會咧係可以撥亂反正。 係啊，謝偉俊，我想問一下你，譬如你提出有啲譬如用紅牌出場啊，啲咩機制啦，即係加依啲。咁啊，通常即係你打波咁都有個球證噶嘛。 嗯、 即係如果你引入咗議會嘅話咧，到底其實個球證係邊個做咧？或者係咪有咩嘅規例要唔要？亦都再定一定仔細啲，點樣先至出個紅牌？點樣先至叫佢出場？或者係咪點先罰佢個薪津扣嘅咧？咁依啲細則有冇定到啊？同埋係咪都需要定嘅？ 我哋其實當然有啲規則，但係點樣執行、點樣演繹有關嘅議事規則咧，都係按主席唔好忘記，唔係淨係大會主席梁君彥，而係好多時嗰啲細嘅會咧，都一樣嘅主席咧係可以引用，而甚至乎係即係可以嘅後果都係趕人出場啦。咁、我嘅經驗咧就係、是、當建制派嘅同事，無論係梁君彥又好，或者李慧瓊又好，甚至其他嘅建制派嘅同事咧。通常他們引用這些規則呢都仲是很慎重的，不是隨便說要趕人出場的。相反呢，我見到最快趕人出場的那個就是郭榮亨，當時做內會的時候、你說一句不啱聽呢，馬上何君堯就馬上趕出場的、所以有時這些濫用情況是會有的，不過呢就不是只是家家有求的。我當然希望呢，無論梁君彥大主席也好，其他主席也好，都是在運用這個權的時候很慎重，和講清楚個理據呢會更加心服口服啦。 明白。阿謝偉俊想問一問你，因為你而家身為呢個議事規則委員會嘅主席啦，想問一下一個時間問題啦。你諗住幾時會推行呢、這個更改呢？因為據我所知，就係、是、你哋個議事規則委員會應該係兩個月舉行一次會議嘅。咁你諗住係咪下一次會議就會推出呢一啲嘅建議，定係幾時呢？ 的而且確，我哋正常嘅情況係兩個月一次會議。不過如果有需要更改、有需要快嘅時候，我哋都可以加好多會嘅。咁而家其實本來我哋就返內務守則嘅修訂呢已經係完全成熟，係可以好似我講係上得台做㗎喇。咁但係由於我哋當你我哋諮詢曬全體委員之後返嚟嘅建案呢，應該都係可以做。但係由於有啲意見認為我哋不如呢就暫緩一下，因為而家冇咗呢個拉布嘅一個馬上好嚴重嘅威脅呢，係咪可以除咗話內務守則之餘呢，都檢視一下我哋嘅議事規則本身有冇啲嘢更加需要修改的地方，是一次過做完就不要分那麼多次做了。所以我們呢就在程序上呢可能會暫緩一點，就希望一月份呢再了解有沒有議事規則，包括剛才你大家想提的講關於紅牌出場那件事呢、是不是有些其他或者甚至其他東西，包括打鐘的那個做法檢視一下，然後我們先再一次過處理它。 因為我都看到呢、就是、有關於到、就是、你都是你提的，就是要研究這個修改點算法定人數的規定的、這個方面其實 是怎樣的，即有沒有什麼特別大的改動的，即譬如說是不是表決某些重要法案的時候那個法定人數都可能會修改呢？樣 其實不是，因為我們鎖得很死的限制就是基本法呢限制了我們的法定人數是一半啦。是但是呢參考其他全世界很多議會呢，他們基本上都不需要全方位全時間都是要有足夠法定人數、很多時比較普遍的做法呢就是開會個刻鐘又或者是投票的時候呢就要夠法定人數、其他中段時間甚至乎可能沒有啲人的、但是我們香港議會呢就比較基本法寫得比較死啦，所以我們過往呢就是我都限制了是一半人，如果任何議員提出話不夠人的時候呢，我們的議事規則的做法呢就是說會打鐘15分鐘然後希望有人回來，如果不是的話就會留會，但是這個打鐘和、停止議會那個暫時停止會15分鐘這個安排呢並不是基本法所規定的、只不過我們議事規則和我們傳統的做法這樣做，但是這個打鐘呢就好像我們中古年代那些歐洲小鎮一樣，有什麼事幹、有人打噹噹噹噹要來救駕、是應該過曬時的了，我們今時今日的電子年代是不是應該可以在手機上呢通知提示議員回來呢，咁咪可以繼續進行嗰十五分鐘啊，唔需要浪費咗啲時間，同埋唔需要咁嘈咧。咁呢個係有建議，我哋要研究一下嘅。咁呢個係亦都唔係反基本法嘅，純粹係我哋議事規則同埋我哋嘅傳統係需要檢視一下，係咪可以比較靈活啲去處理咧？咁我哋會研究一下嘅。 謝偉俊啊，我講到議事規則咧，就你而家又做咗啲嘅幾招啦，即係希望盡量減少嗰、那個拉布啊，即係效率高啲啦。咁啊，議會裏邊通常都係呢個都係一個永恆嘅話題噶啦。你效率高咗，咁系咪表示议员嗰个监察嘅能力，或者佢系会少咗咧，或者缩窄咗佢可以系向政府即系问责啊，系嘅手段会少咗咧？咁样，其实你点样衡量，点样考虑呢个结果咧？其实 任何监察政府又好，做任何工作都好啦，唔系讲时间嘅，系讲质素。即系以往我哋开好长嘅会，拉好多布，咁其实 好多時都係喺啲小學雞式嘅爭拗度打下鐘啊、嘈啊、人身攻擊啊、鬧下，咁完全係冇質素嘅。咁而且另一個點咧就係呢個係會惡性循環。当官员觉得嚟到议会是冇意思的、我哋准备晒啲文件，你都唔会真系详细睇嘅，只不过抽请一两个字咧就系闹我哋，或者将一啲就时下嘅议题咧攞嚟做一个人身攻击嘅、完全都唔系讲翻嗰件事嘅咧。咁呢一种咁嘅监察咧，其实有等于冇嘅，即系表面上有好多吸引好多眼球啊，甚至好激烈嘅抗争啊、责骂啊，或者系甚至系肢体冲突啦、但呢啲冚唪唥都要对议会嘅运作冇好处嘅。咁、我希望咧就大家唔好误会咗咧，冇咗啲嘅冲突啊，冇咗啲肢体嘅抗争咧，就等于上一就等于质素同退步。 好啊， 实际上咧而家仲更加多咗啲优质嘅辩论添。 好啊，个你时间差唔多啦，唔该晒你啊，谢伟俊啊。咁我哋嘅时间今日自己差唔多，陈泽明啊，你讲声拜拜啦。 好啦，拜拜， 拜拜。